新出版 D100 还声于民。 在我来讲，做的事情一切都是帮埋工作有关系。 印象中廉署收过最贵重的礼物，是一个我相信价值可能是以好多万，我想超过一二十万，一个好特别好特别的礼物，一个巨大的屏风。 我们对于六四的参与者来说呢，从来没有把这个指望这个中共当局能够主动平反六四，从来不会期待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黎泽文、林毓华。监制：黄德全、周鹏。 早晨，早晨，七点三十八分，早晨啊 ，Q 爷， 喂，早晨啊，林伯，早晨啊，各位听众， 系今日嘅报章嘅头版都大部分都仍然讲紧吓 六四啦，咁啊必然啦，因为听日晚啊就系呢个六四嘅烛光晚会啦嘛，系嘛。即系廿四年前今日啦，其实好紧张，冇三毛， 都有啲讲下经济啦，又有讲下啊市建局系咪有一个系几时委任新人啦？有啲人就话喂，我唔啊啃唔落噶喎啊， 咪啊搵唔到人喎而家 啊 搵唔到人喎，即系其实今呢个经济呢个咩《星岛日报》提出嚟嗰两个所谓严选人选啦， 系 其实严格嚟讲都唔系咁适合，但系都佢都退庄。一个叫林老少啊， 林少老 啊，林少老就系呢个古迹呢个咨询委员会嘅成员。咁另外一个就系大家乐嘅 陈家乐 啊，陈家乐嘅即系以前系揸 fit 人咧，即系大家乐。 系 咁，佢虽然都有啲功绩，但系似乎两个都对呢啲呢个市区重建啊，或者土地发展啊，就唔系咁熟行。 系咁都有人贴其他啲人嘅吓。 咁咪最啱文章就可能就有黃遠輝啊， 係咯，但又話佢有利益衝突啊嘛。 係因為第一黃遠輝嘅功績都好似係爆咗棚噶啦。 係啊， 即係嗰個老原則 佢而家係城規會嘅。 第二係城規會啦，咁主席好明顯就即係有利益衝突啦，係咪啊？雖然兩個都係叫做係即係都等於係官方機構啦，其實都係。 係 不過負責監管嘢唔到，因為理論上你重建嘅都要城規會批准噶嘛。咁如果你市建局主席又係你，城規會又係你。咁就即係自己话晒事囉。 睇嚟呢係可能係张振远留低嗰啲咁样嘅功绩呢，陆续都喺关于个係替代人选度呢都仲大有呢、這个报道嘅空间，係咪多啲都可能多啲去諗㗎真係。 咪而家你睇到就係、是、即係而家要帮梁振英出嚟讲嘢，而家讲嚟讲去惨啊冇人添，而家你见到好多梁粉你失咗踪啦。你咪发觉喺个周末里面呢讲到嘢最多嘅 林焕光嘅，突然间喺呢个时候， 罗曼招翻去边咧？吓，有啲未出个声啊！李国章啊，未出个声噶，个张志刚亦都系又唔见咗人咯。开完声之后，咁啊，至于其他其实行政会成员里边咧，好多人都未出个声嘅，譬如好似黄玉啦，唔知去咗边啦，廖长江又冇出个声啦，商界里边嘅代表周松江又好似唔见人啦，仲有一个 咁啊，茶史美伦啦，高度赞啊周 Sir 嘅，话有国际嘅系管理经验啊， 系咁啊，点解唔出嚟撑下场啊？点解唔出嚟撑下 场？咁石新咧吓？ 系啊，咁周松江你反而咧就系、是、佢反而我觉得佢相对地喺行政会议可能会啱，因为点解咧？佢都叫做个地铁嘅主席，咁地铁其实系香港最大嘅地产商之一， 系啊系啊。 何况呢、這个张振远未落台之前咧，都传得好劲噶啦，即系信报都有报道啦。如果唔系今次出事咧，佢可能做埋呢个港铁主席噶嘛，系咪先？所以我谂数嚟数去，点解唔数到呢个周松江？我谂周松江都话你唔好搞我，大佬。 咁可能又系啊，保密啊，同埋又系集体负责制，咁咪就系召集人出嚟讲咯， 咁啊唔系佢讲咁个，即系无端端俾个召集人去做，你嗰真系咁过啊？ 但问题就点解咁似出嚟讲？我觉得会似啊。 只是在星期六發工而已，說了兩個星期了，上個星期張振宇的危機湧現時，他出來已經是駁，當曾鈺成說行政會議不及以前說這個年代，可能需要改組，他就出來支持，就說批評曾鈺成是抽空歷史，忘記了當年這個行政局其實是官商勾結。 好像言下之意現在不是，昨天他在港青港楚，有沒有新意，林文光，沒有什麼新意，他只是繼續圍繞這個行政會議，沒有問題，但他說有引出其他差測，這些有些局就好像不太積極，似乎來解話，或者不召集這些簡報會，他說這麼多局只有張炳良的運輸、房屋局，只有三文治解說一下他們的三文治，解說一下他們究竟在做什麼，其他有些局，例如這個照計人民網應該都頗高，經常出來說話，都是糧粉來的，衛生局食物局的高永文就好像請他們三文治，至於那個教育局，更加沒有了，教育局那個不多電局，總之很離譜。 他出席一個公眾的聚會，記者一問問題就說就這樣即行即過，是不是？他害怕傳媒，這些是叫做問責局長，我想他根本是心虛，他不敢面對這個傳媒，他怕看著傳媒，人家有事問他不知怎麼回答，最慘的就是早一段初時的時候，保姆綁住他，現在保姆又不見了，林鄭月娥又不見了，保姆綁住他，那怎麼懂得回答呢？是吧？ 你想想現在對行政會議都不吃三文治，都不敢說，何論對公眾，所以變成你看到整個問責團隊裏面其實有些局真是廢的，都不知道他做什麼，其實根本可有可無，但是你現在正如老闆一樣，六八九先生，中央都擺在不知何時才鋸他，有了計劃B，一樣呢 他又不知何時鋸這些，因為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自身難保。另外當然有些我不知道他的背景是什麼，是民調，就是文匯報說這個是佔領中環行動，又說這些民調有六成的人反對，上次來做替工你又發覺 剛剛就是黃光亞建黃光亞，就是特地出來說沒有計劃B，兩份左報、黨報、文匯報和大公報都一起跟同一個話題一起的同社論，今天這樣巧，我都發覺可能真的直接指揮，因為兩大公報和文匯報的頭條都是有一個所謂民調， 在行政會議裏面梁振英建議過，向董伯伯亦分別發表社論，反中聯港。香港研究協會被民建聯委託去做調查，不用委託了，自己引來的組織。你知道香港有很多民調組織，最出名就是港大、中大，其他連嶺南、理工等都有，但是每一個民調組織其實都有個頭面人物 不滿意這個民調成績都對他不利，紀律上干預學術，之後就不夠膽了。總之中大都有個黃英、黃家英，不過好像近年說病，連黃卓琪也做過副主任。嶺南也有，誰呢？李鵬港，理工也有，鍾建華。唯獨香港研究協會從來都不知道是誰的，完全沒有頭面人物，不知道是甚麼水。你隨便弄個名字說香港研究學會，不過你知道左派做事就是 你有乜咧？佢一定有對家嘅。譬如你搞教協咧，佢整個教聯咯，係嘛？即係你有個民調機構，佢咪自己有翻個民調機構咯。咁所以呢個咁嘅民調機構咧，香港研究協會咧，佢不嬲做嘅嘢咧，其實你睇下其他報章裏邊咧，就好少。 但我揸住份文匯報，佢咧係引述呢個香港研究協會嘅負責人，冇名冇姓嘅，就係負責人認為咧，呢次民調咧就反映咗大部分市民擔憂佔領中環行動咧會衝擊香港嘅法治精神， 即 係 如果要 擾亂社會秩序， 嗰個公信力咧， 係咯。 其實我就建議，嗱應該咧，你知道有啲學者都不甘寂寞嘅，就應該揾呢個科大嘅。呢個商學院嘅副院長同埋經濟學系嘅教授阿雷鼎明咧，喺度做呢個香港研究學會咧嘅頭，即係嘅負責人咧，咁就差唔多啦。 係， 因為話曬都叫做教授啊嘛，唔知話曬都有名有姓噶嘛。嗱，你因為佢琴日即係去商台就訪問，今日差唔多好多報紙都將個單新聞咧就係搬咗出嚟咧，即係曬口街市。 係，結果咧嚇死人嘅喎，佢文匯報嗰段嘅小題咁樣寫住雷鼎明冒號。约断内地联系，港楼价跌九成， 跌九成， 哇！啲咩嚟噶？啲咩言论嚟噶？ 唔系，因为喺呢个Facebook 上面咧，好多本土派咧拍烂手掌，佢话好啊，我哋唔知几望啊，即系因为佢哋不嬲主张中港区隔啊嘛。其实呢个就有亦都针对所谓嗰啲极端嘅本土派嘅主张啦。其实从来都冇人讲过咧，即系就算系所谓中港区隔咧，即系主要都系讲呢个政治上嘅区隔啫嘛。即系从来都冇人讲过就话应该将香港同中国咧就系即系完全割断晒所有关系嘅，经济关系。 英年代 咁事实上都冇可能， 都系靠呢个我哋副食品啊，靠内地。 唔系，就算系最差嘅关系嘅时候啊，最差就系咩咧？即系中港关系，1967年啦，系嘛？暴动嘅时候啊。都唔会完全割断关系啦，系咪得？ 系咯， 啱啱先？当时嚟讲，直情系话要打到呢个英帝国主义啊、殖民主义啊，直情系有炮艇喺呢个青山准备系解放香港、收翻香港嗰度，都唔会断绝关系啦。所以呢啲第一就系废话，第二佢仲话读经济学添。喂，如果香港嘅楼价唔好话跌九成嘅，即系喺回归之后，大家都知道啦，香港楼价最多跌过成五六成。 直 香港啊，即刻通咗五年啊，几乎死得啊， 系 咪？即系去到2003年再加埋呢个沙士啊，即系后来先至要所谓出中央出手相救，即系搞个自由行同埋 SIPA， 咁先叫做起死回生。喂，呢一个雷鼎明大佬佢做嗰啲研究咧，真系吓死人！即系你唔识咧就俾佢吓死，即系例如佢讲呢个反对占中。就即係隨便計個數咧，就話香港一年咧呢個 GDP 啊20000亿啊，即係每日中環咧佔四分之一，如果除以250天嘅工作日咧，就每日損失16亿啦。嗱，所以咧另一個癲嘅嗰個梁美芬啦，又係所謂學者啊，佢咪喺呢個大公報定係文匯報接受訪問就話乜啦？ 我而家揸住 可以告啊，唔係要賠償嘅。佢一鼓勵啲人咧，即係到時邊係搞佔中咧，但係即係採取法律行動啊。 佢邊個申請？ 市民商家受損可以索償， 黐黐地嘅， 因為 short 嘅啫。嗱，點解咁大陣仗咧？因為大家知道，原來今個禮拜咧，6月9号咧，就係整個佔中行動嘅商討日第一次舉辦啦，即係將會喺港大舉行。咁所以我覺得今個禮拜咧就應該排山倒海而嚟嘅，亦都證明咧呢個所謂佔中行動咧，即係受到呢個中央即係同埋香港嘅阻力高度重視。 所講嘅就上咗呢個係議題， 係議程係認真對付呢個就係啊。相對嚟講咧，即係嗰啲即係針對所謂本土主義啊，即係例如阿雷鼎明嗰啲啊，呢啲都係即係次要根本係，即係上唔到議題，即係因為。實際上咧，即係無論你主張啲咩都好啦，有實質嗰、那個即係政治經濟影響咧，都係呢個佔中行動，因為將會成為咧，我諗唔係淨係香港，都甚至係國際嘅焦點嚟。 係咁，但係咧佔中咧嚇、啊，當然而家我哋唔知道最出年會搞成點樣啊嚇。咁、啊、但係亦都有其他嘅美國啊或者國際嘅係評級嘅機構就話，喂，冇乜影響嘅喎。 標普咪咁講 啦。咁點解我哋嘅香港嘅科大嘅教授咧嚇？作出啲咁樣嘅係估計啊，做啲咁樣嘅啊啲咁嘅評論咧，真係莫名其妙啊！真係啊， 咁啊唔係啊，即係因為自從我見到呢、這個，其實呢個學者就太有得閒啦，真係你都知道啊，呢、這個雷鼎明咧，原來而家都有寫喺啲良品報有寫專欄 啊， 但係就喺份情報，即係理論上係專俾呢啲女士睇嘅，即係呢個免費報紙裏邊係主要針對女性讀者噶嘛。佢係走去，唔怪得佢成日計埋啲婆乸數啦。嗱，我唔係想冇益嘅，冇啲苦語，即係苦語，而係咧呢、這個 即系大学教授兼学教授咧，即系以为啲读者就系佢心目中咧，其实佢潜意识先至系其实歧视啲女性啊。咁你计下婆拉数咧，就会有说服力啦。咁啊话俾人听咧，啲楼价会跌九成咯。喂，如果香港真系 冇根冇据，就咁一句说话嘅啫，真系啊。 喂，呢个你系极端嘅嘅咁啊，鬼唔知咩？即系如果你中港完全冇任何嘅经济联即系联系。咁啊，梗系会冧啦，唔好话楼价，乜嘢都冧啦。你饭都冇得开啊，即系咁讲，系嘛？有冇副食品嚟啊？有冇水饮？冇可能咧。即系而家香港亦都大把人喺内地工作，亦都有啲内地嘅人咧，即系来香港工作，都唔好净系讲呢个旅游嘅收益嘅，真系。即系噏得出就噏啊，真系。 咁佢就一点可能啱都唔定嘅。佢话就住嗰个香港嗰个系竞争力嗰个排名嘅优啊，咁样就话咧跌得唔够吓，轻轻跌咗少少啫吓。嗰、那個係洛桑啊，咁啊嗰啲 哦，即係上個禮拜公佈嘛， 嗰啲資料過時嘅喎，佢話香港排名咧跌得唔夠多，啊應該再跌多啲嘅喎 應該其實雷鼎明講嚟講，我咧即係咁，我睇佢寫嘅嘢係得一樣嘢啱嘅啫。佢就話，因為香港咧其實係嘅發展，呢、這個亦都係事實喺過去嗰大半個世紀嚇，即係最重要就係人力資源。即係香港都係靠香港嘅即係所謂人力資本 human capital 打拼出嚟㗎嘛，係咪？咁呢方面呢，即係我就會同意，就因為點解呢，即係回歸嗰十幾年呢，到而家嚟講呢，對於香港嘅教育，無論基礎教育、幼兒教育去到大學教育呢，其實呢個政府投放資源都係唔夠嘅。你諗下，董建華就話要七成嘅人讀大學，但實際上呢就搞咗個呢非勞非馬嘅非博士，嗰啲嘢全部呢就浪費資源，就變咗呢而家一個呢就大嘅產業，就變咗好多呢啲咁嘅大專學校咧，就不務正業咧，就掛住咧就去做呢啲咁嘅博士，就去賺錢，唔係真係培育人才。咁呢方面咧，我就會同意。但係其他嚟講，你話譬如競爭力，起碼雷鼎明冇講多點啦。香港過去即係回歸之後裏邊嗰個競爭力越低嘅原因咧，就香港有地產霸權啊嘛。因為地產即係土地作為一個最主要嗰、那個即係生產要素啦。其实呢就是即是凌驾于好多个生产要素之上，包括呢、这个人工啊，同埋呢个资本投资嘛。所以令到你今日各行各业呢都系个成本太高囉，咁点做啫、即系而家香港好多生意你睇到㗎，还头还尾、即系好多人都逼住开得最多嘅就系食物铺、但系执得最多嘅又系食物铺、你行街就知㗎啦，即系总之差唔多个礼拜呢，你个区附近里面呢嗰、那个月呢都会有新嘅铺头开，但系个个月呢都有鋪頭執笠。 係嗱，頭先你講嗰個人力嗰個係問題咧，佢就特別講到咧，就話咧內地嘅科技行業咧缺乏呢個高級人才嘅，咁、所以佢調翻轉嘅話，我哋香港有呢啲人才，但係咧我哋香港又唔夠咧係嗰啲咁樣嘅係技術人員嘅，咁佢就認為咧應該咧係俾內地嘅呢啲咁樣嘅科技人才咧就係、是、移民嚟香港嘅喎得唔得？呢啲靓唔靓呢样？ 咪好似啱啱系相反。如果内地唔够啲人才，你变少，点解香港嘅科技人才入内地发展啊嘛？嗱，你讲翻个事实都系嘅。譬如你1978年之后，中国嘅所谓开放改革开始咧、喂，中国里边嗰、那个即系好多方面嘅建设，尤其是软件方面啊、即系就算硬件、软件都系投资固然咧就系主要咧。就外面嘅投資，尤其是香港人啦，即係整個珠三角，如果唔係因為香港人投資，邊度可以發展得咁快啊？個工業啊，甚至係長三角亦都係。第二就係人才嘅，即係對內地人才嘅培訓。你因為早期內地所有嘅服務性嘅行業啊，包括酒店業嗰啲嘢，幾時唔係用緊香港模式嘅？咪所以嗰陣時好多時，你就算香港人啊，即係好多行業啊，無論即係嗰啲專業人士啊，或者去到就算係做廚房佬啊，都翻大陸揾食啦，係咪先？ 系， 佢系事实嚟噶嘛，所以如果你话内地嘅科技人才唔够咧，喂，其实香港从来好似冇乜制造过咩科技人才，包括科技大学在内。 香港人而家唔肯入去挨苦啊嘛，所以佢认为咧最好就系咧，佢话佢又经常接触内地呢啲咁样嘅系科技人才，佢话佢哋好想嚟香港做事嘅，咁就不如佢哋嚟香港。俾我哋香港啲高级嘅系科技人去， 咁我想问你， 管理佢咁样， 香港有咩科技产业先？咪得个科技，即系科学院啦。香港有咩科技产业啊？ 我哋有个数码港 啊。数码港得数码大，数码大有咩？你依家唔系直谷嚟嘅，大佬，你个数码港，即系初代构思就系即系呃香港人就使咗第一项目嚟啫嘛。佢唔系真系一个即系科技行业嚟噶嘛。即系你反而香港就系应该系利用翻自己本身嘅优势。咁香港有啲咩优势咧？ 例如法治的制度、自由的制度、資訊發達這件事到今天來說大陸都及不上香港不過問題你看到回歸之後香港這些核心價值的優勢不斷受到破壞其實這才是令香港的競爭力倒退的主要原因他反而沒有說 所以我都不知道是什麼經濟學教授來的搞錯很多事情說過他又說到香港的年輕人沒有機會向上流有問題他們的娛樂社交所需的消費較低整天做宅男這麼乖的理論他這個我覺得是脫離現實他以為他是想像小學家他經常說什麼我看過一些怪論在這個情報社寫過 為什麼現在香港有人沒有工作有工作人做宅男就掛在家裡打機就不出去做事所以香港的生產力就下降他不明白第一現在的年輕人你要了解由中學到大學今天第一個都是電腦資訊科技一定比我們厲害就是用手機的資訊而事實上如果認真一點他應該了解到現在很多年輕人特別是很有上進心的年輕人很多時候學習 都是通過電腦和手機即是拿了資訊快過去做不只是要上學去教室裡面聽你說話所以他不明白他太out了他不了解年輕人以為上心網上載一堆宅男人在家裡不做事不表示他不是在做一些自顧的散工很多年輕人都想一件事如果我寫得一個很厲害的APP可以賺大錢可以發達 你知不知道我真的說真實故事在香港最厲害的最差的事2003年我認識一個年輕人是完全靠網上剛剛開始流行外國eBay香港Yahoo都開始有網上拍賣購物我認識一個年輕人他有技巧他在網上自己創立了一個網上商店專賣鞋專賣鞋他在哪裏做的呢很簡單其實是利用那個你香港譬如做貿易做補貼選一些貨回來現在你肯花時間這是資訊不對稱的問題代人去做他在網上搜羅了因為其實外國郵購很方便他只是代理幫你做這件事然後他自己做模特兒穿一些鞋拍照放在網上吸引年輕人去買 消費不是很貴二三百元就對了他原本都吃每天做幾千元生意他自己親自就可以了利潤好嘛運作很簡單起碼找到吃譬如如果你訂了貨之後你就可以入得錢去銀行就在地鐵交收你不要以為年輕人上網找到吃就可以了好聽新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8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前卫生福利局副局长何永谦在报章发表声明澄清在政府任职期间并没有遭性骚扰投诉话如果再有人造谣会采取法律行动何永谦表示去年是新一届政府考虑委任问责官员时证券中曾经有此谣传他去年6月曾经两次在报章发表声明澄清绝无此事但近日报道指他当年在卫生福利局 工作时曾经涉及操守问题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失实报道这些报道有损他称誉对妻女家人亦造成困扰 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加大对加勒比国家经济发展支持力度 他在特纳尼达和多巴哥首都西班牙港宴请多个加勒比国家领袖 习近平透露包括向双方商定项目提供相关支持 今后3年内建设1至2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以及向加勒比国家派遣100名医疗队员 中国亦为对方培养100名在职 研究生和提供100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较早前他在特多和多个加勒比国家领袖会谈集中讨论商贸和能源议题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再有大批示威，警察施放催泪气体驱散，在塔克西姆广场聚集最少1000名示威者，企图游行去总理埃尔多安办公室，受警方施放催泪气体和水炮阻止。内政部长居莱尔表示，示威蔓延到土耳其全国67个城市，超过1700人被捕，大部分获释。示威几日前在伊斯坦布尔开始，不满土耳其最近颁发酒精饮料销售和广告限制令，参加者大部分是年轻人，逐渐演变成不满政府示威，形容埃尔多安政府是法西斯，又指责土耳其越来越伊斯兰化。巴勒斯坦自治组织领袖阿巴斯委任学者出任新总理，接替即将卸任的看守总理法耶兹。阿巴斯委任巴纳贾克大学校长哈马德出任新总理，筹组内阁。外界形容哈马德政治上属于独立派人士。法耶兹今年4月辞职之后出任看守政府总理，他今个月内离任。也门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导致9名士兵死亡。炸弹袭击发生在东南部谢卜雅省一处军事检查站，附近有液化天然气公司，相信是阿盖达武装乘坐2架汽车企图冲入这间液化天然气公司，但被安全部队拦截，其后引爆一架汽车上的炸弹，和检查站士兵交火逃离现场。谢卜雅省液化天然气公司亦都是也门最大天然气出口公司。天气方面，南海北部上空的反气旋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日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 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6月3号星期一的早上，时间来到上午的8点04分，今朝早有阿通和大家听听外面最新交通情况。首先呢就有一个坏车报告，不过清楚的了。较早前窝打路道入沙田方向近这个龙翔道公园慢线呢，早前有个坏车，刚收到消息已经清理好了。不过上次比较车多，排在后面差不多九龙塘会啦，希望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另外因为爆水管影响，观塘道的行车隧道呢出这个九龙湾方向呢，近这个观塘港铁站对开一段慢线是封闭的，是封闭了，现时上址比较车多少少，麻烦大家留意现场警方和一个临时路牌的指示。好，港岛区告士打道过去呢分钟排返到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移动酒店，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都去到管道口，随时要间封嗰隻㗎啦。西区方面，干落道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嗰边。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呢去到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返红磡呢排返到油麻地停车场嗰边㗎。咁至于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方向呢，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思瑞出返九龙方向隔田村，另外大学山隧道出返九龙排返去一个浸大国际学院的。哇，科大学系主任雷鼎明，唉，真是一鸣惊人，香港同大陆同坐一条船，大家都不可以独自离船，有什么本土派又不可以走去极端，否则楼价就跌90%。喂，是真的不错，麻烦你告诉我怎样离开条船，怎样割席，大佬等人就早点上岸买返层楼啦，係咪呀，唔好买楼你啲楼价跌90%，我哋唔使挨贵租咁惨啊，即係成份粮俾埋佢㗎嘛，係咪，喂唔該你教埋我哋啦，唔好讲一半唔讲一半啦，真係唔該你呀。諗吧，有啲数字係咪要公布呢，我哋个 like 几多而家。 哇，好掂啊好掂啊。 有好掂啊 ,Q 爷有几多我哋。 你係9931喎。 哦 ,9933 啦，好似。哎，即係仲爭。 64再加3。 哦 ,64 加3。哎，有隐喻㗎係咪啊 ?64 加3。 64加3好啦，咁希望咁啊大班哥应该就礼拜四返喎，係咪 啊。 好，咁大班哥返嚟应该搞掂啦。 係啊，特登遲返就一就你。 係啊，哎呀，有咪输俾佢啦，生几十个又俾佢捉住㗎啦。 準備大禮送俾你喎，應該係 咪啊？唉，冇咁講，送俾大家啲，送翻俾啊全部我哋啲一百字友啦，係啦，全部都係佢哋嘅心嚟噶嚇，咁啊多謝佢哋啊，咁仲爭幾十噶，怕唔多，射住啦，唔該啊，唉，射住小弟啦嚇，好，揸緊車各位請緊記，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 一百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咦高真鞋你住在你买新鞋啊 是啊波鞋哇乜你咁臭嘅 哎呀我住在成日踢波对脚又多汗加埋细菌微菌搞到我臭晒咯哎佢而家买新鞋我一阵间就人道毁灭㗎啦 哎呀点解你主人唔用百分百纯天然嘅喜足 Happy Fit 喷下你啊 有用咩 喜足可以防菌除湿气仲可以减少脚部嘅气味喷一次落我哋啲鞋度就清爽晒仲效力持久添只要系 D100 fans 打2368-6023订货都只是$45一支订一支都送到你手上的 正喔、啊、你有没有手提电话 你有手打咩 哼这是梁师傅 在下正是 听说你的气功很厉害的、 不敢当啊 你赢了我拜你为师 喂讲真我都是来拜师喎、 哦。你又话你是梁师傅 哎呀我是梁师傅只是拉一人太教个名嘛。 切哇你睇梁宝恒师傅啊。 气功学问博大精深听讲仲可以改善身体健康状况。咁学气功会唔会走火入魔㗎学气功系咪好难㗎睇緊医生系咪唔应该学气功呢 开心快活人逢星期三中午十二点推出轻轻松松讲气功环节。 元气治疗学会会长梁宝恒师傅同你用科学嘅角度去介绍唔同种类嘅气功原理点解可以改善身体各种问题等你放心学气功健康又轻松。 无望六四薪火相传1989年6月1日柴玲和封崇德声称险遭同学绑架6月2日台湾歌手侯德健北师大讲师刘晓波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周陀师大周报前主编高新在广场绝食抗议戒严港支联代表李卓人抵达北京送款支持学运 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 晚上一辆军用吉普车在复兴门外撞倒四人其中三人丧生为数万余军人在北京饭店附近被群众学生堵截后撤走6月3日军警在广场以西发射催泪弹殴打和驱散人群在六部口夺回失落在群众的枪械晚间不断广播警告市民不得上街深夜装甲车清理路障为进城士兵和坦克开路士兵枪击拦截的市民6月4号血腥镇压非官方人士估计死近3000人原木后来就说只有300多人死学生只是占23人数以十万计香港市民参加黑色大静坐抗议解放军屠杀市民学生6月5号各国开始谴责中国政府并自北京撤侨香港支联会代表李卓人在机场被公安人员拘留无望六四薪火相传 你有你讲，我哋一定听，一定俾你讲。 李卓人也好，蔡耀昌也好，我成日话你连一个陈云都招架唔住，就真系收工啊！真系， 佢陈云好劲噶，细佬。 唔系啊，呢、這个嗱，陈云自己都讲，佢话佢系一个照妖镜，叫做对香港政客嘅一个最低嘅道德要求。我嘅要求都一样，你博得到陈云，你先至好玩支联会啊，大佬。 十级自由风，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 ，D 一百十级自由风。言论自由，还声于民。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在我来讲做的事情一切都是帮埋工作有关系。印象中廉署收过最贵重的礼物是一个我相信价值可能是以好多万，我想超过一二十万，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礼物，一个巨大的屏风。 我们对于六四的参与者来说呢，从来没有把这个这个指望这个中共当局能够主动平反六四，从来不会期待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黎则粉、林毓华，监制黄德全、周鹏。 早晨，早晨，八点十二分啊，都有好多即系啲智库咧，就系、是、为政府做打手嘅，真系呢、這个叫做系智经研究中心啊，又出嚟讲嘢啦。這個的他的主席李國棟和副主席劉明偉呢就說呢啊這個這樣強行推出這個一些勞工的政策呢又說搞什麼這個是這個是全民退保呢就很結的啊好不掂的噃你說是不是呢 第一就而家其实嗰啲要求全民对保啦都係要求政府就开始个讨论啫。咁其实过去嚟讲有好多政策都係政府都有即係进入个讨论阶段嘅例如医保嘅问题咪係囉係咪先呢咁点解呢个唔需要讨论呢因为其实就算梁振英自己都讲过上个礼拜係咪都唔知出席边个场合俾我讲过就因为系人都知道啦去到2030年呢其实香港呢就係嘅超过65岁以上的所谓长者人口呢已经是四个人里面有一个了嘛。所以其实这个所谓老年化的问题呢迟早都要面对的。咁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开始即讨论呢又不是叫政府即刻做的嘛开始讨论的嘛。即是认真探讨一下就不可以话用而家譬如他们最兴的就用而家西方经验嘛即是无论在欧洲或者美国呢都是因为呢所谓社会福利太好啦所以变咗呢就搞到而家就是经济不振啦。咁点解唔调返转讲呢个内地啊即是我哋佢哋祖国啊大陆系咪喂神早都有呢、这个即是社会嘅退休保障计划㗎啦 啱 咪先都有个社保基金啦系咪先呢样嘢佢又唔向 不过啲基金唔知道攞咗去投资啲吓。 系不过系你讲嚟讲啲。好多熟悉內地嘅人士裏面呢其實遲早呢內地嗰個社保基金就都出現一個危機嘅問題就唔係因為呢就啲人係即係太多人退休啊即係不勝負荷而係呢即係你知內地裏面個貪腐咁嚴重啦話俾你管咁大嚿錢嗰啲錢呢就而家就係、是、即係攞咗去即係所即係美其名嘅投資啊係咪如果輸位埋呢即係唔知去咗邊呢咁就真係大件事真係。呢個就先至係內地即係潛伏在即係社會不穩裏面最重要因素。你諗下即係嗰啲棺材本啊養老本咪俾你蝕鬼晒去到時係大件事真係。 咁我諗好多工人呢或者啲唔同嘅工會呢就可能下個禮拜嘅6月14號呢就一定會出席呢個叫社福論壇啦。咁呢就智經同埋呢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呢就喺6月14號舉行呢個社福論壇。咁邀請咗官員咁政務司司長都話會出席喎。 你講緊社會服務聯會而家阿頭就退休啦方文生。 係呀佢退咗啦。 邊一個會接棒係咪 我諗有啲內幕㗎唔會得 即係邊個會接棒。 咁樣就係辭職㗎真係。 方文生都是即以前大家會友嚟嘅，佢都係呢個會點嘅創會成員， 係嘛？ 都可以講話叫係民主派， 會唔會有啲咩嘅係後邊有啲指揮棒嘅睇唔過眼 就知道啦。咁你一知道呢一個本來社聯咪都係其中一個研究部主任，我都識佢蔡偉偉。舊年啊，梁振英即係上任嘅時候咪 我啲 請呢個副局長，好似曾經都係熱門人選之一嚟嘅，都係後來又不了了之係咪？ 咁睇下應該係有咩人可以替嗰個位都唔容易嘅真係。你因為社聯有咁多嘅會員機構呢你係要呢係得到人哋嘅咁樣嘅係我諗有個威望。 咁不嬲呢個社聯後面而家 陳志思都係仲係主席嚟嘅。 主席嚟嘅。 佢話方文生當年都係佢請㗎嘛。係佢聘用 㗎。咁睇下陳志思有冇橋㗎咋。 咁今日呢咁當然啦我諗我哋都係要 因為有本土派的批評引起了一番爭議，現在終於叫做重線如流，當然不是因為本土派的原因，因為丁子霖的關係，主要是因為丁子霖的關係，事實上那件事都是做得很肉酸，被人覺得你是想利用丁子霖來打壓香港的本土派，其實亦反映了一件事，即使蕭何華 領導期間裏面都備受人批評，支聯會做事有時真的處理的方式是家長式，事實上也是當年八九年成立六四的時候，第一個被排擠的就是當年其中一個公民領袖王偉雄，後來選支聯會的成員的時候吳仲彥又被排擠，你一知道這個是不嬲 華叔罪的方法，想不到現在傳到第二代都是做事的方法，所以這個是因為丁志霖的關係，其實這個支聯會收回受爭議性的口號都是一件好事，所以我相信他也不是徹底說是撤回，不過不提，他是迴避了一個問題，其實問題是剛才聽的promo，世人說的，如果作為支聯會的領導人，你又要群眾信服你，其實 你是不能逃避這些所謂批評和指責的，你是建構好自己的論述，我覺得要批駁一點都不難，而且事實上到現在來說，每年悼念六四活動裏面還有一個廣大的群眾基礎，譬如今年來說，一樣有些年輕人都不用支聯會領導，自動自發，包括學民思潮，連日來都是落街擺街站， 紀念六四，直至到這個直至到六四，那個是有意見，不如不一定去維園，分散不同的18區都可以悼念，你有什麼看法呢？我覺得這個是拿來講的，當然其實說真的，在六四期間裏面，當群眾運動最高漲的時候，事實上全港九都有自發性的活動，很多都不是支聯會領導的，沒有支聯會之前已經是這樣，如果將來有一天這個龐大的 波瀾壯闊的群眾運動再出現在香港，我相信不用你呼籲，群眾都會自動上街。但今年來說，我覺得包括昨天在論壇裏面看到，本土派是硬死撐的。第一，他知道不可以反對對立六四，他只是針對支聯會。其實他說的不是完全沒有point的，因為他有一個論據，我看陳文不斷再寫，為何要反對愛國呢？他認為 支聯會和民主黨就是孖公仔，他覺得支聯會是綁架群眾利用這些動物黨，其實是拿選票，現在他們的本土主義強調一件事，以本土利益為優先，所以你作為政黨，作為政客，你就一定要在這一點之上畫得很清楚，你變成普通人就可以去悼念活動，陳文都說自己都會悼念，不過他不去維園，但這樣說 其實就是令到海內外裏面的華人繼續無望這件橙劇，因為當地的人來說，中國的國土上可以進行這個悼念，這個亦是香港本身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或者香港還可以繼續享有今天的相對於兩岸三地裏面的自由民主人權和走入民主裏面，一面很重要的旗幟，所以在象徵意義的，你想想可能在家自己悼念已經可以得到，但如果在維園為了一個燭光，其實客觀上就是中共勝利，因為你已經遺忘了歷史，所以你在意義上，所以我覺得雖然就算是雞肋，雖然你對這個支聯會很多意見，我也對很多意見，但是 我相信明晚去這個維園參加了那個文會的人都不會少可能還會多因為今天爭議了之後反而還會多我和星期六李儀在《蘋果》的評論有些不同他認為可能會少了其實我覺得可能會多了為什麼呢因為其實那些人很清楚他不是出來撐支聯會而是出來再一次表達心跡給中共的當權者看我們不會忘記這件事 所以我想反而有這樣的效果會不會是進一步這些本土的推動的人說不如七月一號都不要上街自己十八區自己聚在這裏做集會就行了他們的論述裏面其實有少許矛盾因為正如林煥光昨天也說過你想想香港真正的決定香港那個政策和政權裏面其實在哪裏其實不是在立法會其實是一個行政機關香港不都是行政主導如果本土派真是理論貫徹始終其實他的矛頭對焦首先應該就是行政長官梁振英 即是689先生上任以來所有的政策無論教育、社會、經濟在各方面是不是真的站穩本土利益的立場當然就不是因為梁振英上台的時候就是因為利用這些港人港地、雙非、限奶表面上好像維護香港人的利益但實際上是不是呢為什麼我就很奇怪因為我看 所有論真裏面我看不到這本土炮將矛頭指向真正決定到香港實際上的政策的實行裏面的真正核心就是行政機關和特首很奇怪固然你要求政黨站穩香港本土利益是沒有問題但是大家也知道在香港的議會制度裏面 這些政黨因為制度上的問題極其只可以做一個反對派說一些反對的聲音而不是真的可以決定到政策的落實所以這個連林煥光自己都不能夠不承認但看到真正有民意基礎的因為那些議員起碼地區直選議員是民選出來的但是真正有權力的其實沒有民意基礎只有六百多人選出來的 這不是香港的矛盾嗎田北俊都說這個行會只有三個人說得事連奶媽都沒得話事所以奶媽現在都不出聲因為我上個星期看到誰訪問李鵬飛訪問林和立的時候爆出一條料他最近見過林鄭月娥就問他 因為根據過去他做過行政局的成員他知道一路的運作方式就是那個議程會議程就由當時的報政司後來的政務司就去決定原來不是原來去到這個梁振英就不是林鄭月娥去定的反而可能是梁振英自己幾個人決定的就是那些所謂的叫做 行政會議前的小聚會那個才是真正堅的我們現在聽聽紐西蘭的電話來想加入我們的討論我們看看謝先生早晨謝先生你好六四你好今天我們是Queen's Birthday所以我們放假剛才你們說人分散六四我是不主張的因為 六四就是天安門死去的人的一樣我今天打了個電話來希望可以更多人去參加我們回顧好像六四的天安門裏面的當然他們死難者的人然後跟著他們設的靈堂你知道在大陸不可以設到就好像在香港一樣我們可以回顧回去當日裏面一樣 但是支聯會所用的東西就不是很恰當就好像 好多就好似好多人就係話佢哋設咗一個靈堂，其他六四嗰啲人去拜靈。咁通常我哋設咗啲靈堂，當然啲家長會好唔開心啦，係咪？咁、但係你去靈堂，通常我哋都話啊，節哀順變，或者最後一樣嘢就係話哦，天道英才。但係如果你喺靈堂上裏面嚟講話，你要去愛國，即係如果當係咁樣嘅情形嘅話，你叫嗰啲家長，你話、你話點樣可以？会系开心啦，所以香港有啲人系好激动唔去咧，其实有佢个因由。 系啊，阿丁主任闹佢蠢都系啱嘅，因为点解咧？因为而家咧，中共咧为咗要巩固自己政权啊，笼络民心啦，佢自己唔敢讲第二，佢就系鼓励啲人爱国啊嘛。所以变咗你同佢同一调子讲一样嘢就啱晒啦，系咪先？所以变咗佢 系啊， 真正嘅矛盾其实针对就系点解呢件即系历史嘅惨案咧，到今天嚟讲咧。都唔有一個正確嘅說法，即係對還一個公道。 但係我想表明一樣嘢，就係話我哋需要去學習咯。譬如舉個例子，我想表明，我係喜歡陳日君多過 Tom Han 嘅。但係我哋要去俾更多啲人去了解，譬如支聯會嗰啲人，佢都唔係好明白嗰啲人點解唔會去咯。咁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幾時講愛國都得。陳日君講咗，因為我好中意陳日君，但係佢你唔好忘記。支聯會有影響力，陳日君都有影響力，但是我想批評一樣嘢，就是話陳日君你幾時可以講佢講嘅話，佢話愛國係冇問題，唔嚟六四嘅話係愚蠢，但你講呢句說話咧係唔啱嘅。六四當日唔可以講呢句說話，你叫嗰啲愛國嗰啲人嚟到靈堂裏邊，你仲要叫嗰啲人嚟同嗰啲家屬講嘅話，你要愛國，你要愛民，佢哋聽咗之後點樣樣？所以我会觉得即是话我好希望俾佢哋会知道一样嘢，支联会就係话你哋唔好好似人哋啲维稳一样，因为你 set 咗一样嘢，你哋好想团结起嚟，但係唔係因为你哋决定咗呢样嘢要去夹硬，仲要话人哋好似人哋嗰啲乜乜后群症。我知道你哋好，你同嗰啲中国嘅维稳有咩分别啫。所以好想而知嘅话，我好希望，我好希望嗰啲人听咗话譬如好似话你哋分开一样，譬如我唔赞成㗎，譬如点解呢，你去参观人个婚礼，就话哎我唔嚟你嗰度啦，我去尖东嗰度饮咖啡。我依家设呢个灵堂里面嚟嚟讲，希望更多人嘛，令嗰啲外国嘅人点解佢哋唔嚟呢？你要逼我讲对啲家长仲要喺度撒盐话，哦你个仔俾国家害死咗嘅话，你要去爱国。所以我好希望六四当日嘅话，我哋要话俾中共听，就系话，我哋一年360多日，我哋都可以爱国，只有一日系六四，六四系唔爱国嘅。咁如果系嗰日系唔爱国嘅话咧，咁如果我哋 或者系用嗰个方式嚟表示爱国啫，系。 唔係，如果譬如舉個例子，你好似人喺民建聯或者嚟講，去套入咗佢個圈套去愛國，我就要等佢去羞愧一樣。我哋香港人如果共同都認為六四嗰日係不愛國日，其他前後364日我都愛國，但係我專登去設六四呢日不愛國，令到佢哋一種蒙羞，然後希望可以能夠去改革。我講嘅係咁多啦。 好啊，多謝多謝， 好，拜拜。 咁睇下通啊，你今日嘅燒交通消息係點啦，真係睇下通唔通啦，真係 冇問題， 好交俾我，唔該晒。 D100 大聲台重新出發， D100 還聲於民，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时间早上8:30，咁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咁首先两宗交通意外消息要提翻大家。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呢个大榄角快线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小榄啊。另一宗嘅位置九龙区嘅界限街向翻九龙城方向近呢个基堤道咧，咁亦有交通意外，龙尾后边嘅大坑东道啊。塞紧车各位，麻烦忍让啦，唔该你哋吓。好，港岛区现时排翻喺边呢？港岛告示打到过呢分钟去到新鸿基中心，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方向过晒海景大厦嗰边㗎啦。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大家都要间风。西区方面呢，干落到西天桥落返中环方向去到中山纪念公园㗎。 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去到女童军总会，咁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方向，去到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咁上桥位亦都继续车多噶。新界区狮隧出翻九龙方向，车龙排翻去个新田围村噶啦。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去到石门回旋处，系啦，六四嘅口号咁啊改翻好啦，系嘛，相信都冇乜争拗啦。啊，日前又多个争拗，又话九龙区嗰边啊应该另起炉灶，加多一个悼念大会。唉，冇错，但我哋点样悼念啊，或者边度悼念啊，真係好自由㗎，係咪？喂，咁呢啲嘢虽然係啫，喂大佬唔係行花市㗎嘛，唔係搞年宵嘛，维园又有个啊，九龙旺角又有个，新界大埔沙田又有个，仲有鬼嘢呢，係咪？集中火力，维园就维园啦，係咪？影幅相出嚟二三十万人几震撼啊，係咪？话咩人知，唉，我哋不敢回忆啊，未敢忘记㗎，唉，唔好乱嚟啊，真係啊。咁天气现时嘅温度呢28度啊，相对湿度83%，咁空气污染指数呢一般监测站呢10至45，属于轻微至中等㗎，路边监测站45至60，属于中等至偏高。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乜大致天晴嘅，但係局部地区呢依然有啲骤雨啊，日间天气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最高一两度嘅，吹和缓南至到呢个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咧骤雨增多嘅。嗱，天气炎热咧又要提一提各位啦，真系温馨提示啦，留意下隔篱左右有冇啲独居长者啦，系嘛，佢哋有时真系风扇都冇把噶，好惨好可怜噶吓，关心下佢，拍下门，睇下佢需唔需要有啲乜嘢帮下手，有时可能吓俾把风扇佢，啊咪救翻条命唔出奇噶吓。好啦好啦，揸车各位请谨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 一百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 一百 ，D 一百， 大声台重新出发。 D 一百 ，Voice to the People，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 我出100万！ 哇，好吸引啊！ 我哋准备咗100万份 D 一百自己有登记表格喺759亚顺屋俾大家， 行下街买下嘢 都可以登记。 哇 ，D 一百好细心啊！ 今日开始，港九新界全线亚顺屋有得攞啦！填好表格，连同入数支付本、邮寄或者传真俾我哋，咁就可以登记成为 D 一百自己有啦。 有关详情，请留意表格上面嘅条款细则。 各位自己有，记住啊，759亚顺屋系唔会收表噶。 开心快活人， 我试过咧，响夏天嘅时候， 你又点啊？住胶咧？ 唔系，我试过打石膏啊， 哇， 好热啊！ 系咪打嗰块面？所以长咗，系擦石膏嘅时候， 你打一个好神秘嘅地方，不过唔话俾你听。 我知啊，腋窝，即系原本个腋窝突出嚟噶，佢打完石膏就凹咗落去，见嗰只沤咗啲热痱，沙埋啲毛毛，就变咗假底毛啊！真系相当好玩啊！ 开心快活人，梁继昌、李丽瑞、马小强、梁家权，通常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开心到晕，笑到头。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在我来讲，做的事情一切都是帮埋工作有关系。 印象中廉署收过最贵重的礼物，是一个我相信价值可能是以很多万，我想超过10-20万，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礼物，一个巨大的屏风。 我们对于六四的参与者来说呢，从来没有把这个指望这个中共当局能够主动平反六四，从来不会期待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黎则粉、林毓华。监制：黄德全、周鹏。 今日啲报纸咧，真系好多嘅评论咧，都讲系环绕住六四，用唔同嘅方式去讨论六四啫吓。 嗯。 但我想唯一没有说的就是很多人讲到其实当年六四因为香港呢本身都出现了我想从来没见过即超过最高潮的时候150万上街 是 其实如果6月7号当日不是取消300行动我想分分二三百万人上街嘛其实当时来讲真是真真正正的即从来没见过即香港真一次自发的 自发真是自发的 运动你因为当时来讲如果是这个这政治的能量转化成为呢即是争取香港的民主其实当时也提出了口号即是今天中国明日香港嘛咁同埋当时对就算对嘅所谓建制派即是统治阶层来讲都好大的冲击嘅。大家记得你88仲争取緊直选香港正式有超过一半嘅议席系直选呢系回归咗之后嘅事。但当年来讲呢两国都达成共识嘅同意即是即刻的直选呢就超过30个议席就应该由直选产生。你想想冲击几大。 好嗱，头先你讲过就话每年都有啲系学生咧，都系进行啲绝食。而家我哋就系吓接通咗系学联绝食嘅一位学生阿 Timothy。 喂，早晨 ，Timothy。 系， 早晨。 系啊， 早晨。 你哋嘅行动系咪几时开始嘅？ 其实我哋个行动就喺六月一号嘅4:09就正式开始即系进行绝食。咁去到今日啦，其实而家我都系绝食紧嘅。 哦，4:09系有啲咩特别先噶吓？ 绝食64小时咁啊？ 系啦，我哋会准备绝食64小时。咁预计个时间其实咧就系去到6月4号朝头早嘅8:09。咁样系4:09开始咧，就因为我哋。是啦我哋系啱啱好完结就系6489啦有呢个意味喺度。 即系希望通过个实际嘅行动呢令人记得呢89年即系6月4号呢一晚嘅惨剧。OK。 冇错冇错。 咁好似呢件事其实好似去年开始定系早嗰两年开始做嘅。我见去年都有去年都有学联学生 住宿。去年都有其实好似问返呢其实已经好早即系周程做秘书长嘅时候已经好似系有住宿㗎。咁但係我自己人我問返一啲即係老一啲嘅一啲喺學齡前輩就知道有呢個啦。咁但係上年係有嘅即係好確實地。上年今年都係喺銅鑼灣即係時代廣場出面我哋都係進行緊一啲嘅絕食。 嗱我相信你全部大部分都係80後甚至90後啦咁應該89年。 應該好壯健。 嘅時候呢其實你有好多可能未出世或者甚至都係1-2歲好細㗎。咁你哋作為新嘅一代啦即係而家所謂薪火相傳啦咁你哋又點樣理解呢件事同埋你哋今天出嚟悼念六四你覺得個意義喺邊一度呢 我點樣去理解八九即係以我嚟講啦因為我自己本身91年出世嘅咁所以其實六四發生嗰一日呢同我自己出世其實仲差兩年咁我係幾時真係去到即係高中啦嘅時候至真真正正去對六四會有一個感覺或者其實之前初中都有聽過但個感覺都冇咁深咁但係你話對於如果六四對我哋呢一輩呢所謂八九十後或者冇經歷過六四嘅嗰一晚嘅一啲嘅年輕人嚟講有啲咩嘅意義呢我覺得個意義就係其實我哋自己去睇就係六四其實係影響緊成個香港對民主參與同埋對一個公民社會嘅參與嘅一個好大嘅覺醒。啱啱你哋都有講到就係當年其實係有100万人上街100万人上街其實都係因為尋日哇咁啱我哋又請到林耀強過嚟即係做我哋一個論壇嘅嘉賓佢都講其實原來第一次嘅100万人上街都係由學聯去策劃㗎。咁所以咁之後嗰一日就有 嗰日咪上街即係第一次係喺仲升之前仲未成立之前會就係當年5月4號呢學聯係第一個即係組織即係組織個集會喺真係大家花園有超過50万人參加嘅。 係啦。咁所以跟住就有支聯會出咗嚟啦咁就開始接手後面嘅工作。咁我自己覺得其實去到我哋呢一脫啦或者我哋呢一代啦去睇六四呢一個係一個我會叫一個八九精神嘅傳承啦另外一個就係我哋要繼續去守護住呢個六四嘅真相。所以其實一個係呢兩個任務係幾重要嘅對於我哋呢一代嚟講。如果我哋呢一代唔去認識六四或者然後我哋呢一代都唔講六四嘅話你諗下10年後20年後當有份見證同埋經歷嗰晚嘅人一個一個咁樣離開或者一個一個咁樣老啦 咁其實就係要靠我哋新生代去將六四呢個信息繼續傳播咯。 都仲有好多嘅文字啊、圖像嘅記錄嘅。 但係今年咧就有關悼念六四咧，就引起咗爭議啊，就因為近年香港政治變化，即係年輕嘅一代啊，就咪因為中港嘅矛盾又激化，咁所以變咗咧。有所有本土派咧，就係即係號召呼籲咧，就杯葛呢個即係六四嘅燭光晚會。咁作為新嘅一代啊，我都相信咧，就係你都係嗰個香港情懷都係都應該唔低啊。咁你點樣理解呢件事啊？同埋即係你又會唔會響應啊？即係有啲人話：，我哋係悼念六四啊，但唔一定要去支聯會做嘅活動嘅。例如今年有人主張啊，或者係準備啊，喺尖沙咀就另起爐灶。咁你又點睇咧？ 我会觉得其实呢本身即係一个我哋而家所讲嘅所谓本土派啦，或者甚至乎一啲自治派啦，佢哋提倡去杯葛六四晚会呢样嘢呢，其实我会係理解佢哋嘅諗法嘅。其实因为始终佢哋嘅心态就係其实做咗咁多年啦，中共都未见有啲咩嘅改變，咁所以佢哋會覺得係咪我哋而家以往做緊嘅模式，佢哋會有一個審視嘅，或者有一個反思，咁從而令到佢哋有一啲嘅睇法。咁所以我自己絕對會理解佢哋嘅睇法，但係我仍認同佢哋睇法咧，我係好唔認同去杯葛一個六四晚會，或者杯葛去悼念六四呢樣嘢，用杯葛呢兩個字。你話另起爐灶，譬如港人自決，咁佢哋話咩要去尖沙咀去搞一個晚會，咁其實原則上咁，咁解我哋會覺得，即係我自己個立場，我唔會去尖沙咀嗰邊啦，我係會去翻維園嗰邊，因為我自己都一直都有去開維園嘅。咁但係點解我會覺得原則上係想鼓勵翻係去維園呢？其实悼念嘅方法系有好多，亦都可以有唔同地方嘅悼念，系冇错系可以嘅。咁但系重要嘅系六四呢一晚，其实我哋成日都讲嗰个烛光嗰个意味，即系唔单止系代表我哋去怀念紧一班前辈或者一班学长佢哋当年嘅牺牲，或者系对，其实系好大程度上系有两个嘅具体作用。第一个就系去话俾当权者听，话俾今日嘅政府，甚至乎中共听，其实我哋香港仲有呢啲烛光，烛光一日不灭，我哋对民主追求嘅决心系一日不减噶嘛。咁所以其实嗰啲烛光，其实我哋系想储越多越好啦。咁可能今年譬如如果有啲其他地方会搞一啲嘅悼念嘅时候，咁呢个烛光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咁当然啦，仍然喺度有嘅，但我哋都想系制造一个团结嘅决心俾中共睇，我哋系即系我哋枪头对外，唔系自己人打自己人。因为大家其实去悼念六四系即系大家个意向同埋目标系一致啊嘛。咁但系如果喺某啲位置上面大家系有啲咩分歧，导致咗有唔同嘅割裂嘅时候，其实最大嘅得益人唔系我哋自己人民，而系中共政府。因为我哋似乎去讲本土，去讲大中华，或者去讲平反六四呢样嘢，即系究竟仲适唔适合啊？ 佢又最想你有内部矛盾啦，就 系因为 系啦， 咁咪发展呢样嘢咧，即系点解当年嚟讲咧，八九呢个民运咧，即系针对紧呢个即系中港党呢个独裁专政嘅政权啊，亦都因为咧。觸動到佢哋嘅基本利益，所以到佢哋最尾咧就要用呢個血腥嘅鎮壓。咁啊，同樣一樣咧，其實今天嘅香港咧，即係我哋爭取緊民主咧，一樣係面對緊，因為而家已經香港回歸咗啦嘛。其實你直接對香港嘅民主打壓，其實亦都係來自中共呢個獨裁嘅政權。咁所以變咗喺悼念六四啊，除咗話向當年嘅死難者即係致哀，即係悼念之外咧，其實都有現實嘅政治意義嘅，因為。令到香港人即係不但唔好忘記歷史，同時要面對嘅現實就話喺香港爭取民主嘅過程裏面咧，其實我哋最大嘅阻力同埋對手咧，都係獨裁專政嘅中共政權。所以其實唔係即係，所以變咗喺呢一點之上咧，我諗係即係我認為即係本土派雖然嘅立論係即係以本土利益為即係先咧，係冇問題，但係佢睇唔到一點咧，其實正正係因為咁啊。正正是要维护香港本土的利益，你更加需要多些人即是走出来知道这一段历史，是令到即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所以其实六四差不多每一年呢都可以讲是七日的前奏来的。即是虽然即是六四那晚主要就是即是针对当年一件即是历史的惨案，但是现实上呢反而你看近年来讲呢，譬如今年的民调呢，就算未有一个争议或者争议出了之后呢，都顯示咗支持嘅人品而不升， 即係不減反升，即係而家支持呢個平均六四咧係62.8%，尤其即係連而唔支持咧，反而由舊年22.4%跌落去15.7%，仲有咧就係年青人咧90後裏邊咧，即係支持率係最高 咗，高咗， 仲高咗咁滯。咁啊，anyway 就係即係我哋好多好即係好開心啦，即係好鼓舞啦！見到而家新嘅一代咧，其實都唔忘到啲歷史啊！咁我都希望你可以堅持落去，同埋咧，亦都呼籲咧，即係多啲即係年輕嘅朋友學生咧，即係可以咧，即係去支持啲活動啦，同埋咧，即係喺聽晚咧就出嚟一齊去參加呢個燭光晚會。 好多謝添，多謝 多謝你啊！ 咁啊，我哋睇翻咧，今日都好多報章都有講到咧，就係是以前的是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前任秘书 包同。 咁就佢提出就话解决六四问题呢取决于两个前提。一呢就是公民对六四真相的自由获得。二是公民对六四评价的自由表达。自由获得自由表达。这个就是佢的睇法。 这个都啱嘅。因为点解咧？即系始终咧，即系而家你知道其中建制派啊，或者有啲人咧就觉得话，我哋好难再评论呢件事啊，因为啲资料又唔清楚，有啲真相又唔知道。 傻 啊！ 啲 正正系因为咁样，所以反而咧就系应该咧，无论即系国内或者国外嘅人咧，都应该重新检视件历史。喂，因为只有喂，正如好似最近呢、這个李克强去到德国啊，都叫人讲话，即系要呢个面对嘅历史啊，明唔即系唔可以逃避历史啊，咪一样啫嘛。其实无论个政权去到人民嚟讲咧。都应该是就返即係当年六四、当然其实我哋係值得检讨嘅，即係唔係淨係即係成个即係制度嘅问题，即係整个国民啊点样睇个国家啊，或者係即係呢个我相信即係就算喺即係当年呢即係参观文文里面呢，即係咁多年呢，其实佢哋都有多反省，即係话如果再嚟讲嘅时候我哋应该点样做呢，即係其实以今天中国的情况来讲，虽然那个经济是比以前强大了很多，但实际上在个政治制度上社会里面那个这个贫富悬殊各方面的问题里面，其实是不但没有改变到，反而就有变本加厉的情况。所以这个客观条件， 这个报章报道的领导人的家属，哇，那些这样的是他们财政的利益，真的金钱上的那些犀利。 当年来讲即是最初出嚟嗰陣時係即係打到呢、這個賭把投機啊貪腐啊，喂！而家情況更加嚴重啊！而家 好，我哋聽下聽眾嘅電話，邱先生，邱生 係啊， 係你係嚟咗香港係嘛，邱生？ 係啊，我喺加拿大，而家喺綠色燭光晚會嗰度啊。 哦、okay ， 加拿大已經開始啦咩？個燭光晚會請我哋一日噶嘛？你應該 我哋呢邊星期日 哦，就禮拜日，就禮拜日 哦。OK， 明白。OK， 九日通常係啊，係啊。 OK， 咁其實都我哋頭先喺嗰個。中國領事館嗰度一路遊行啦，咁有超過百幾人啦。 哦、oh, okay, ， 咁有國內嘅，有香港嘅，咁亦都有啲係啦，有中間咧就見到封咗路啦，即係警察維持秩序啦。咁希望香港警察參考呢樣嘢啦。咁同埋我哋一路遊行嗰時咧，咁都有幾個類似係領事館嘅人咧，好似跟住我哋。係。咁一路 有冇錄像嘅拍攝啊？有冇揸住攝影機啊？有冇攝影機啊？佢哋 有啊！佢哋間唔中有揸嘅。咁但係點都好啦，我哋都無論點都都會薪火相傳。咁 同舊年比較，其實你哋嘅人數係咪同舊年參加都係差唔多啊？係咪？ 其實我都係今年先至喺呢度參加，第一次喺呢度參加，比我想象中係少。 係，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係當時有冇嗌口號啊？ 有噶，我哋有嗌口号嘅，有英文啊、国语啊，咁其实有其他中间有啲一啲外国人咧都有拍手掌，即系支持我哋啦。咁其实佢哋即系整体个气氛啊，其他嘢都系即系整体都系好和平咁样嘅。 系。 咁但系最主要都想讲少少呢一边嘅媒体啦。咁譬如呢边有啲免费报章啦，咁但系完全都冇提过关于六四嘅嘢啊，或者关于香港一啲即系呢一排发生嘅事啦。 你喺多伦多啊？而家啲多伦多嗰边嘅中文报纸系咪真系啊？譬如明报啊、星岛以外，即系其实大部分都 星岛有呢、這个有加拿大版啊， 同埋有一份世界日报，系咪都全部河蟹晒咧？ 其实系啊，即系篇幅少嘅，即系譬如讲香港即系普选啊，或者即系早排发生个人法嗰啲，其实篇幅唔多嘅，亦都唔会喺头版档。 還有我們剛才見到有人拿著龍獅旗，其實也有很多聲音都有說普選，即是你在加拿大今次都有人拿龍獅旗去參加六四，希望多些人去，因為始終年輕人這邊就不多，可能暑假出去玩，但希望 或者全球的全世界都有聽，你知道吧，都想多些年輕人參加。當地的華人的電台節目又怎樣處理六四這個話題呢？華人坦白說，因為我這邊就有一個中文的Channel的Radio，即是1430，主要都是這個比較大。其實他以往去年都是講了一兩句，裡面那些封煙節目都沒有提這些東西。 即是都不知道是不是收了慰問費，好，多謝你，另外太太也想說。 喂，Hello，是，有太太，先說一下。你好，主持人和林伯，這邊他這裡有些多倫多大學的訪問學者去大陸，他們又在分享當年八九六四做了些什麼，有一個是當年他合肥的火葬。 六月四号同五号，他自己都是有四个人，就在那里做了一些六四的演讲，但是当时火车上面的人都没有督他出来，他带回到单位，当然他有将他自己的意见跟单位讲，最后就是被人要他離開，還有一個受迫害的人的兒子叫李必鬆，現在那個無運人士還在坐牢，兒子就在剛才做分享，他又讀爸爸的詩，都很感動。其實這裡不止百多人，我想我先生會數錯，這個多倫多好像都有支聯會的分支，這個活動是支聯會搞的？ 應該都是叫多倫多支持中國文運會，我想都是類似那些。我們的分享都是這樣，多謝你的補充。好，多謝你，你講合肥，當年八九年頭之前，白金文開支之前，其實 當年中國那種自由氣氛都挺強烈的，因為合肥是其中一個地方裡面最多人出來是講呼籲改革、批評時政，是前奏來的。在當年來講，不過當年我記得很多報章都是講相當多的北京市民支持他們去年輕人仔做這件事，差不多全部都是。因為為什麼呢？ 在六四之後，我是重返北京，我記得好像是九零九一年，我由機場一落機、搭的士或者去到任何地方裡面，我都個人都問，問下他們有沒有參加過六四，有沒有召見不答你，全部都我問了這麼多個未聽過一個說沒有參加，個個都說知道有支持，不過的確是去到那時候應該是九一年。 可能他的氣氛已經改變了。剛剛那時候已經是特別還未去到九二年這個鄧小平南巡，但是這個中共去搞了所謂市場經濟，當時來說已經很多人說，他們不承認是市場經濟，他們說社會主義特色，他們也會說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特色，不是資本主義，但是的確也有一個事實，就是我接觸過所有的人，過了參加六四支持六四，覺得一定要平反，但是也有很多的說法，就說剛剛那時候開始推得很快，搞市場經濟，很多人覺得說 不過現在我們要搞經濟發展，是這樣說，那時候大概是1991年，我覺得在電視畫面是很震撼的，你看到趙紫陽拿著喇叭仔去到天安門那裡。 跟學生說對不起我們來遲了但那次事實上就是在那一刻證實了已經失了制被人鬥倒了還有一個人大家應該記得的跟著他那個趙主任的追隨者都可以是沒事的另一個他的秘書暴徒就是要長期受監禁也都曉有趣味挺有趣味的 天淵之別不過這樣說其實六四之後你都看到基本上都是一個權鬥的問題例如其中一個據聞當年來說 鄧小平為何下了決心因為他也聽過那天報道的情況給他聽一個是北京市長陳希同另一個就是北京市委書記好像李石聯兩個都做了一個報告當年來說就告訴他這是一個動亂所以這就影響了鄧小平的判決當然現在這樣說就不是為這個鄧小平開脫但是 在中共裏面我想在4月26日就定了一條所以就說要旗幟鮮明地鎮壓這場社會動亂但由4月26日到5月19日戒嚴其實內部裏面我想有很重大的紛爭不過去到最後很明顯趙紫陽是鬥輸了所以變成他出來跟學生說他離職了表示協議同一天接著李鵬就在召開黨政軍的大會接著就是 那晚好多人都看到5月19日那晚剛剛香港就是狂風暴雨好像打風那樣沒有風球結果都不用人號召自動傳媒湧進去湧進去這個維園我還記得當晚在台上其實不知台硬打到李鵬華叔在台上都是定一定然後跟著口號叫 我想從此就是在那一刻其實就是跟這個政權決裂了所以當年來講的矛盾指向主張鎮壓的三個重要人物就是鄧小平、李鵬和楊尚昆所以為什麼當年在八九民運就叫出口號就是打倒鄧李陽的政權就是這樣解了我聽聽趙紫陽當日在天安門如何跟學生說他 離遲了當然我們也看了很多的回憶錄也好或者一些爆童出版過的書本看回在那段日子裡有很多的我們的聽眾高質素立刻提供資料是李石銘當年的北京市委書記我們同學們加進去好了我們帶著鐵腕了 雷曼這個當然是我們如果香港人不是太熟悉普通話要聽得仔細一點才知道雷曼了另外也有當時六四還有鄧小平還有其他的聲帶我們可以聽聽沒有了 鄧小平基本上說什麼呢他在戒嚴6月19日去見戒嚴部隊他就說過這個風波就是國際大氣候和中國的小氣候結合而產生的早晚都會到來遲來不如早來早來不知為什麼不早點處理好他但他這就是典型的港黨思維他當一個 是鬥爭來的要打倒廣東的鬥爭所以廣東捍衛自己就要鎮壓D100大聲台轉播香港電台新聞報導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 支聯會主席李卓人相信明晚的維園六四燭光晚會人數相信可以超過150,000人。李卓人在本台節目表示，不論市民是否同意愛國這兩個字，但爭議可以刺激更多人討論六四，對香港本身很重要，六四是港人一起走過的路。對於有人提議各自舉辦悼念活動，李卓人說全世界都留意維園的出席人數，很多內地維權人士都說燭光晚會給他們很大鼓舞和感動，如果大家分散悼念效果會削弱。在北京，天安门母亲发起人丁子霖的女表示，当局不容许母亲拜祭当年遇难的儿子蒋捷莲。丁子霖女儿接受本台访问表示，母亲预咗的互联网已经被切断，电话信号亦不稳定，母亲到楼下和国安人员交涉。欧洲中部暴雨成灾，德国、奥地利、瑞士和捷克河水暴涨，造成最少3人死亡，其中2名死者来自捷克，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受到布拉格灾情亦严重，流经市区的伏尔塔瓦河水位逼近警戒线，河边的医院要紧急撤离病人。奥地利灾情是11年来最严重，在萨尔茨堡大雨引发土石流，至少1人死亡。德国和奥地利政府动用军队协助救灾。天气方面，南海北部上空的反气旋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D100 大声台每日朝早8点到凌晨12点转播香港电台新闻报道。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时间早上9:02，呢分钟啊，继续又话通下，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咁首先有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咁观塘道上桥位向呢个龙翔道方向，近呢个启业村咧，咁啊慢线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啊德福花园嗰边噶吓。另外早前界限街向九龙城方向近基堤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啦。咁上次交通咧大致回复翻正常嗰只嘅。好，咁啊睇翻港岛告士打道过去啦，依然枕住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又排翻去新高嗰边噶啦吓，新高咩？再创新高，去到城市花园嗰度噶啦。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啊，继续车到管道口，大家齐齐要间风噶。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就中山纪念公园。咁当然啦，影响到西隧向中环方向咧，出口位比较车多啊。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咧，排翻去油麻地停车场嗰边。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上桥位仍然都系铺满一浸噶吓。新界区私隧出翻九龙方向隔田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排翻去浸大国际学院噶。六四咁啊，24周年前夕，建制派就全部隐形，系啦，你睇下最近嗰啲咁嘅论坛啊、记招啊咁啦，系嘛？嗰啲建制派真系冇晒踪影噶，鬼咩？唔惊啲传媒朋友啊吓，或者啲对手问一问佢，哎，六四点睇法啊？啊，点样评法啊？啊，咁啊，全部咪口哑哑，系嘛？所以我见到啲传媒啊，见鬼咁噶，平时一圆圆嗰啲嘢啊，即系企喺度博下影相啊，啊，递下咪访问佢啊，而家。雞而咁腳走㗎啦嘛，大佬啊，唔通你講咩表態啊，表態啊，六四係咩立場啊嘛，啊兜咁大家圈咪又口窒窒咩都冇得講，唔驚佢阿爺嬲咩，真係黑痴啊。好啦好啦，揸緊車各位請緊記下，保持警覺，安全駕駛。 D100 交通消息資訊最全面，活現在眼前。 大聲台重新出發， 一百还声于民。 Q 爷极力推荐 Skywalker 2013青少年领袖夏令营，优良的教育对青少年朋友是十分重要，所以 Skywalker 帮到你。源于美国世界最有影响力的青少年夏令营将会在7月22号在香港中文大学举办，这个专为12到17岁青少年精心设计的课程，透过游戏互动帮助你的仔仔女女轻松面对青春期的种种问题，突破自我，学会反思，启发潜能。7日一次给你倾情投入，有哭有笑，7日一个打开国际视野终身受益的课程。香港天行者文化传讯有限公司，查询请电6096-6631夏小姐。 你的小朋友懂不懂得去超级市场买东西呢？懂不懂得找钱给钱？紧急的时候打电话给谁？表达能力有没有问题呢？想你的小朋友更进一步，那就要快点报名参加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暑期小一青云路啦。由资深导师根据儿童心理和各小学入学需要的形式编制，适合就来升读 K3 Upper 班的小朋友，等他们能够适应任何环境，表现自己最优秀的一面。苗成长教室暑期小一青云路7月中就开班啦。上课地点香港九龙都有得拣，快啲打澳海城分校26269720，天后分校25126202报名啦！ 喂食麻辣 show， 刘蓝光、梁家权。 我鍾意肉腿砧板粗豪到呢，你剁完肉之后你一个用刀尾个尖一插插落去坐落去嗰个砧板。 呢个我 嗰种刑法呢。 呢个唔系我哋扮师奶嘅男人喺屋企煮饭嗰啲个 同事。系师奶面前扮刑佬。 系啊， 系咪以前嗰个西部牛仔片呢嗰、那个好。 查理士布洛神。 系啦、 啊。你用斧头㗎嗰、那个。我都觉得呢个系几型 嘅。喂食麻辣 show， 刘蓝光、梁家权。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4点半 D100 大声台。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在我来讲，做的事情一切都是帮埋工作有关系。印象中廉署收过最贵重的礼物是一个我相信价值可能是以很多万，我想超过10-20万，这个很特别很特别的礼物，一个巨大的屏风。 我们对于六四的参与者来说呢，从来没有把这个这个指望这个中共当局能够主动平反六四，从来不会期待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黎则粉、林毓华，监制黄德全、周鹏。 阿通咧就唔单止睇交通啊，睇得系清清楚楚。佢连呢、這个吓，佢、呢个梗系城市论坛嗰啲常客咧，都有炸人咧，唔知去咗边度嘅。咁啊，今日有啲报章嘅花边消息啊，收料站就话咧，哦，原来周浩鼎咧就上咗北京咧有公事吓、包括梁振英都系啦，689都系啦吓。 佢咪去帮阿梁英玩呢个公事包 啊？咁啊，连埋咧，原来就话自由党嘅咩啊，李子敬啊，新民党嘅金文峰啊，呢啲咁样嘅吓，经常喺城市论坛出现嗰啲人咧，都唔知去晒边度又系啊！ 因为佢哋咧就利用呢个城市论坛嚟曝光啦，嚟攞台噶嘛。咁啊，去到六四咧，即系个照妖镜。六四嗱，点解悼念即系咁紧要咧？即系每年到六四，即系一个照妖镜嚟噶嘛。咁所以呢啲咧，即系心有。即系葵嘅人咧，就自动失踪噶啦。 有啲人就话咧，系俾人咧召怀翻去，唔知系咪召费或者训话，就惊佢喺香港嘅媒体面前咧讲错嘢，乱讲嘢。 佢唔使召，佢自己惊啦。佢唔知点讲好啊。 系， 即系避都系避咯。避都系避啫，即系等年年喺立法会里边嗰边一样啫嘛。建制派都系避嘅，即系唔出声嘅，费事讲嘅系咪？ 咁啊，头先我哋啱啱讲紧就话咧，邓小平啊，当年有讲过就话咧。 六四打到共产党迟早都会来。但是如果照照我们，如果你知道他来的这个敌对阵营，我应该 先出手先下手为强，做低的就是的。 都可以是改革的，不是说人家就是来批评你就一定要就是用这种敌我矛盾去处理的。 听听下这个很有不同的口音口味的口音的邓发言啊。 抗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对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都决定了一定要出现这样事情。所以人们一直为战役怎么样子工作，你就一样要来的，迟早问题，大小问题，一看就是明白是一件什么事，毫不含糊，就是打到共产党，打到社会主义。 打到共产主义啊！ 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的小气候。国际大气候就大家知道，首先咧，记唔记得？因为1989年咧，六四五月期间里边咧，一个重要的人物咧就访华啊嘛，嗰个就系苏联嘅即系 戈尔巴乔夫 啊。苏联戈尔巴乔夫，你如果从中国角度嚟讲，就可以讲话系苏维埃嘅叛徒咁啊，因为。其后先至苏联会解体啫嘛，而家变成俄罗斯系嘛，咁就另一方面就当然系东欧嘅变化啦，所以对中国嚟讲系个苏东波，即系话呢一个喺战后意识世界大战战后里边嘅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同埋资本主义阵营嘅冷战咧，就睇到呢咁所谓共产主义国家就纷纷咧就倒台，所以咧中国就觉得咧，咦呢个杀到嚟咯，所以一定要顶住。我谂呢个亦都系令到咧。即是他作为第一代的即是共产党员就觉得哇咁辛苦打个江山回来当然不可以退啦是吧所以他咪要即是其实这个无论胡耀邦也好赵紫阳也好呢都是邓小平一手提拔出来的嘛搞开放改革的嘛。咁至于小气候呢其实就是去到八九年呢因为邓小平嗰个开放改革呢其实由大家都知道是七九年开始但是最初是一个农村里面推行的嘛。咁其实非常之成功嘅即係嗰啲即係解放啲农村生产力有万元户啊。但係去到1984年开始进军。 係咪嗰个时候就讲咗话让一啲人富起嚟咪就嗰个时候开始讲定 係让一些人先富起来呢就係一开始已经讲就喺农村咁的确咪中国首先出现好多万元户囉即係嗰啲农民啊可以自己耕种自己养猪啊。咁但係即係在城市的改革呢就初初是几个试点嘛用深圳啊珠海。 特区嘛 即是特区嘛即是中共好兴的呢即是搞好多呢啲咁嘅改革佢都喜欢用呢啲 派。在沿海搞呢啲。 佢过去都系㗎你譬如你以前就算系喺呢个开放改革之前嘅即是譬如搞工业咁咪要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兴嗰啲咁啦佢好兴啲咁嘅嘢㗎嘛即是文革嗰啲都系要整啲样板地出嚟结果咪虚报好多即情况文革令到中国生产力大增嗰啲咁自己作出嚟嘅即好多又话点样超前生产啊。咁至于喺呢个啦而家有人。 我哋不如转转话题先因为呢我哋而家呢有电话度有阿梁继昌议员啊咁想讲讲阿汤显明嘅事件啊。早晨。 喂早晨。 早晨喂。 喂拨通我电话未 应该。 因为上个礼拜六即是第三次去呢个立法会嘅 政 務委員會呢個言訊啦，咁即係咁其中一份依嘅政務委員會嘅成員就係呢個梁繼昌議員。 係早晨，梁繼昌。 早晨啊， 早晨。 你覺得究竟阿湯顯明咧，佢喺嗰個係議會度嗰個係答問咧，係唔係即係好似阿石禮謙主席嗰所講咧，就話佢係一個誠實又可靠又好合作嘅一個證人咧，真 係。我就唔覺得石禮謙有講過 係冇講 埋誠實喎，誠實呢個一定冇講。 應該冇 佢合作嘅話，佢話 即係 佢話有好多嘢冇講到，仲要有機會傳召 佢。佢盡咗能力，佢記得嘅嘢咧，佢已經講咗，佢記得咋。咁好多嘢當然唔記得啦。佢 選擇 係真正。佢有一樣嘢有顧慮咧，就係佢喺我哋嗰個特權法底下咧，佢係宣咗誓作供。如果佢係唔有啲嘢唔係好記得，又講錯咗咧， 即係有可能係有刑責，所以佢寧願就話啊，我都唔係好記得，冇文件喺手，即係有時即係佢問到佢啲嘢嘅時候，尤其是細節嘅時候。嗱，不過上次都見到佢咧，佢都認咗話啊，有一啲嘅場合啊，飲宴嘅場合咧，佢係帶咗一啲非廉署嘅職員出現嘅。 嗯嗯， 嗰個都已經係公職人員行為不當噶啦，即係帶咗女朋友去飲宴，又無端端又有個商人啊，黃左標喺度，真係好奇怪。 即係佢有解話嘅喎， 佢就冇細節，佢就唔記得啦。幾多次啊？ 佢咪好似話強調自己揞翻荷包俾翻 一次，一次咁多，一次咁多。 咁呢個就有待考究啦，因為其實即係除咗佢講。讲嘢之外咧，我哋听日咧都会请咗廉政专员同埋佢嘅同事上嚟。咁、跟住咧就应该仲有一啲问题跟进，就系要攞啲即书面嘅文件嘅。咁都 一定会做翻，会跟翻嘅啲嘢。 会唔会仲需要再召阿汤显明去你哋嗰个小组嗰度咧？ 嗱，暂时就冇咁嘅需要，咁啊睇下嗰个事情进展点样啦。如果睇下听日白允禄专员佢讲啲乜嘢，如果即系好可能地。有个情况就话白允禄专员或者佢同事讲嘢同阿汤生讲嘢，真系完全系对立嘅，系两方面。佢、都从个文件度揾唔到个即系嗰个一个立脚点嘅时候咧，可能即系有机会咧、我哋都会要汤生再上多嚟一次。不过咧，就暂时就未有咁嘅需要吓。 嗯， 咪因为职权范围所限啊，呢、這个账目委员会嘅虽然系用咧特权法系传召汤显明，佢冇得讲大话啦，但系。环绕住咧，始终都系关于呢个廉署里边咧嗰啲筹作费用嘅开支，恰唔恰当啊，有冇犯规啊？而反而咧就其实有啲行为咧，我谂而家公众咧非常之质疑嘅，例如呢、這、一个即系汤显明有冇必要即系同呢个内地嗰啲咁嘅机关，同埋包括呢个香港中 司法界啊， 有咁多嘅。即系联系啊，即系呢个反而咧就可能系喺账目委员会之外嘅职权范围咯。咁啊，其实会考虑 都赞成，但系咧 令到即系立法会应该正式， 我哋委员都有提过呢类咁嘅问题。当然有时就主席话啊，你唔好再问落去啦。咁、但系都嗰、那个。嗰啲題目係提咗出嚟嘅，嗰啲問題係存在嘅。咁、當然我哋做委員會嗰個職權就話，睇下你攞咗政府多錢，佢攞成8億喎，每年係咪使得即係值，係咪使得喺應該嘅地方？咁喺呢方面，我哋真係一定會窮追猛打。但係對於其他佢嘅行為咧，我諗就真係，正如你話齋，係唔係我哋呢個委員會個職權範圍以內？但係我哋都有提出過一啲疑問同埋問題嘅，喺會上係。 所以你哋再傳召而家嘅廉政專員白允禄咧，就可能我諗。应该是一个强力的对照，即是问话，嗱，一个主政咧，会唔会重复翻呢个汤显明嘅覆辙，系继续咁多啲咁嘅筹作活动咧？ 嗱，呢个筹作活动其实一个要睇嘅范畴，另外一个范畴咧，其实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其实喺佢任内，汤生任内系搞咗好多所谓区域性啊，尤其是同内地啊，泛珠三角或者啲国际活动系使咗几多钱，咁但系其实。喺个廉署成立目的，其实最紧要就系讲喺香港俾翻香港市民一个即系倡廉嘅教育，喺香港肃贪倡廉。咁究竟啲钱，即系佢系俾前任系使多咗亿几嘅每年。咁即系，但系佢个资源投放系投放喺边咧？系咪即系净系摆咗喺提升所谓廉署嘅国际形象，或甚至系佢自己嘅形象咧？呢个好大嘅质疑。 喂，嗰有少少本末倒置啊！我都觉得系。喂，廉署最主要工作就喺香港肃贪倡廉啊嘛。你做得好。好 OK， 人哋走嚟问下你取下经正常 OK 啊，但系廉署唔系话即系上市公司啊嘛，你唔使走去 唔使做路演啊， 唔使做路演，全世界话啊我廉洁啊，我做得好掂啊，都唔系做呢样嘢。 你需要比较就主动去 本末倒置咁样 收生意去攞生意，但系你唔系人哋嚟取经，你俾啲料人哋系应该嘅呢？ 系啊，当咗自己系港铁啊，同埋其他香港嗰啲咁嘅变相国企啊，就谂住话做得好啦，不如进军国际，不如包埋大陆嘅廉政嚟做啊。 我都问咗佢咯，你点包上廿几个省市咁？你个个都要去嘅时候，你一年都唔使香港，呢个系一个好大问题嚟。 佢可能因为咁啊，推咗自己做咗呢个职业咯。 咁同埋即系揾嗰个系内地嘅学者嗰度，真系好离谱，真系。 问咗嘅，但系咧就即系冇答案啦。当然系。 咁今次算唔算系一个系都系令到公众人士更加明白咗系廉署上一任嗰个专员喺个办事方面咧，似乎可能系唔系好做得唔系好足够，或者做多咗一啲佢唔应该做嘅嘢， 这个在公众来说会不会是达到目的呢？ 这个是一个挺好的机会呢，向公众交代一即我们香港廉政专员公署其实应该要做些什么东西，还有我们资源投放应该放在哪一度，我们很多委员都讲得很清楚的会上。另外一方面也带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廉署很多东西其实内部，尤其是我讲过他的财务监控啊，财务的汇报制度啊，其实是没有人看，他亦都没有说一个内部审计，审计处长去看，他亦都是看一部分衡工量值。咁呢个呢可能在将来的检讨委员会入面呢要睇睇，可能我哋即係可能要成立一个委员会，即係定时定期起码都要睇睇佢内部监控啊，佢账目啊，点样操作，点样运作㗎啦。呢样嘢要 呢个建议可能几好，因为点解廉署本身呢就即係譬如好多啲调查之类，佢都成立一啲独立嘅委员会，有外面嘅人士包括立法会议员呢就坐喺里面㗎。咁所以变咗呢一个如果有成立一个新嘅委员会呢，可能会增加呢个社会各界对廉署即系一个恰当运作嗰个监察。 不过系一个好大嘅讽刺嚟，就系廉政公署成日支援好多嘅政府部门啊，好多嘅公共机构系啦，教人哋要防止啲同事咧或者啲员工系出蛊惑噶嘛。咁佢自己居然就冇呢啲咁样嘅监控嘅机制喺度，真系好离谱真系。 嗱，佢即系。其实呢他就话自己有一队人呢是自己调查返自己嘅。咁呢个系一个出事啊，真系你有啲即系刑事嘅行为先至会有咁嘅情况发生。但我睇緊嗰个所谓内部监察呢，就话睇下你嗰、那个比如财务啊，啲批啲支出啊等等。即係日常運作上面有啲乜嘢地方去改善，即係呢一個我覺得係可以改善嘅 地方。好多嘅公司，特別係上市公司都有嗰個係管治方面，係對於個錢銀嗰方面呢係一個有一個好好嘅一個程序去監督，睇有冇人係濫用咗啲程序，或者有冇人係出蠱惑咁，嗰度好，嗰度做得好好嘅。 咪仲有一點，我諗公眾其實比較關心嘅，即係除咗廉署洗錢啱唔啱、恰唔恰當之外呢，其實講真即特別係即近呢一年，即係特別係梁振英上任之後咧，你發覺廉署咧有好多即係關乎公眾重大利益嘅案件，包括兩任嘅特首都廉署查緊啊嘛，即係舉報咗案啊嘛，係嘛？即係包括即係而家有得準備去舉報呢個湯英玲啊嘛，又包括咧即係一個即係過去呢、這個特首選舉嘅時候咧，有人舉報關於呢個黑金政治啊，但同埋呢個譬如劉夢紅嘅案件啦，但好奇怪，所有呢啲咧。公众瞩目的案件呢，其实到现在来讲呢，都好像是 吊吊揈的， 吊吊揈都不知道几时才水落石出，或者会不会有一个查出这样究竟以来，即定是即廉署已经实际上是变了质呢，还是已经为了政治服务啊，而将很多应该公众即最关注 的案件是不是去调查不力啊，定是什么原因啊。当然觉得就是这个政委员会就是调查不到啊。 两件事情，如果你说任何政治黑金啊等等嘅嘢咧，都走咗。而家其實廉署咧呢一年嚟咧，的確變咗好似一個即係政治工具咁樣，即係好多人話我唔妥邊個，咁就去廉署去報案。咁但係即係當然啦，案就可以報嘅，即係 file 就會開啦，報咗之後。咁但係問題係究竟即係究竟嗰樣嘢係咪廉署應該要插手或者調查嘅範疇咧？嗱呢啲要我哋公眾或者立法會都要認真睇睇。同埋咧，我希望即是现任的廉政专员希望呢都会定时定候呢就向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交代返，即是如果可以讲的话，这一些的大的即是公众关注的 case 的进度啊等等啊，那就应该向公众有一个交代。同埋我都希望呢大家就不要当廉署是一个即是政治斗争的一个工具，这个不应该，其实应该他有一个即是任务和使命，就是肃贪倡廉，这个很重要。 咪但係正正話啲案件根本係真係同嗰個同廉署有關係嘅，即係唔係話政治鬥爭，譬如劉夢紅嗰個商業嗰、那個特別佢淨係已經公開咗啦，佢寫個信俾特首叫特首係防小公正啊嘛，呢冇理由到而家嚟講都好似不了了之咁啊。 唔係，我覺得佢係即係要即係欠我哋一個交代。如果佢真係開，佢都話開咗file，咁但係可能即係。外於真係刑事調查嘅時候，即係就算阿湯生，即係如果係受到佢哋調查，就算我哋嗱，因為我哋立法會仲另外一個嘅嘅委員會成立咗嘅，咪已經喺內務委員會嗰度。咁如果阿湯生係真係受到即係刑事調查，或者甚至有啲刑事起訴嘅時候，我哋呢、這個即係委員會咧，就未必可能即係會運作到嘅，暫時嚇。 好,多謝梁繼昌,多謝,我希望在立法會繼續跟我們窮追猛打,找找尋真相,這真是不容易的。接著去問白韻綠,其實是一個很強烈的對照,現在怎樣做法,湯顯明,說真的,湯顯明最重大的支出就是賣酒,因為他自己喜歡喝酒,在一個帳委員會都問他,究竟在過去你任內裡面呢, 你是喝過廉署多少瓶酒起碼其他署長就不會做這件事他說到好像忽略了自己的嗜好因為就住住這個是接待被接待人的文化習慣他一樣都會見到內地的人白韻綠不需要一定要陪喝酒你現在是做廉署專員不是陪酒專員 不過一樣,我覺得很奇怪,原本一直經常說宣傳口號很入路,廉政公署密密實實,如果有這些案件,如果披露案情,都是違法的,但為何現在全部都揚出來做,又不見他執法呢? 我覺得強調很質疑,尤其是內地的法檢院,初來問路,取經,還說好像巧立名目,還有少許根據,我一絕對不明白,為何任內湯顯明,現在也有,初來誰不承認,白韻綠,其實也有,為何要跟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董 這是一個很暴露的行為。但是如果香港有人走去行賄這個中聯辦，這個應該就是廉署可以查的範圍，特別是公職人員，是不是？既然是這樣， 你跟這個可能有機會被你受查的即牽涉在內的機構裏面有這麼密切的聯繫，其實完全沒有必要的嘛。 今天呢就在剛才我都說了，有很多的報章，特別是信報呢，是有很多很多篇很長的文呢都在這分析這個六四的。其中一篇就是連月增，他就署名呢就叫做是信報的特約評論員。他的標題就說六四的晚上愛國的黃昏。咁我哋呢就係我哋監製同我哋都整理咗呢一個咁嘅係撮要嘅，咁我睇下我哋夠唔夠時間出唔到啊，出到我嗰度聽聽啊，睇下連月增又點睇呢個愛國的黃昏。 連月增喺今日嘅信報撰文標題就係六四嘅晚上愛國嘅黃昏，特區班子證實無德無才，北京領導高調帶頭走咗，港人脫北意識因此漸濃之際，迎來今年的六四七一。與此同時，京港矛盾出現深層變化，愛國意志急速成為污衊詞，中共在香港的統戰失敗得孤無倫，還要逆民意保住家孤人寡的糧食，看似愚蠢，其實是本性使然，自然不過，但是恐怕就捱不到幾耐了。讀者可以細心想，为什么在张震远出事特区政府七级地震之际行会清闲到不用开会呢？答案很简单，事关重大，需要由梁振英通过西环向中央情报，由京官定夺，再交西环操盘。现在政界某些人煞有介事地谈论行会改革，都是在这里做戏。不过张震远出事对行会没有影响，对梁振英在北京眼中的地位就有大影响了。习近平、李克强对他的评价肯定会越来越认为他是一个扶不起的流阿斗，没有 Plan B 就不等于没有 Plan B 的筹划中。为什么今天在台上面当政的人频频出事呢？为什么出的事故都是有品德问题呢？连月珍就认为这班人大概都是抱着出来打工搵食，甚至是世界仔的心态，并没有想到一日会当上领袖人物，受到市民的监督，因此对自身的品德要求就不会很高。后来这些人就找到时机搭上和北京的关系，政治上就逐级高升，大概亦都只是见步行步，只不过心态性格变成要找大茶饭，嘴边就常常挂住为市民服务，不过都是公关，和大陆八千万党员 张开口就嗌爱国，为人民呢一种虚情假意，程度或者系有啲分别，但系性质就冇唔同。而同样系信报，余锦贤喺香港脉搏就提出沈祖尧系特首人选。内文就提到，记协上个礼拜五庆祝创会45年，邀请出任主礼嘉宾嘅就系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有人就觉得奇怪，因为沈校长既非传媒人，亦都同媒体冇乜渊源，点解会揾佢做嘉宾呢？沈祖尧自上任以嚟，连续两年就获选为最佳校长。他接掌中大之后，一改上一任刘遵义教授的作风，走亲民路线，中大校内学生和校方关系亦都大为改善。有人就认为沈祖尧当特首是人选之一，医生关心政治或者成为政治人物先例都好多，例如鲁迅、孙中山皆是杰出的代表。而在特区政府成立之后，董建华的内阁就招揽过不少的医生当局长，例如杨永强、李国章、何志平等等。当年李国章受到青睐，就是因为北京和本地财团都认为医生能力过人，而大学校长又广受知识界和社会人士尊重，背后又没有什么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世情难料，香港现在就出现领袖方，有能之士自然就格外受到重视啦。 D100 大声台重新出发， D100 还声于民。 D100 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时间早上9:30，咁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咁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返大家。咁亚加路街天桥向旺角方向近呢个九龙城回旋处呢，咁有宗交通意外，现时呢桥面要暂时封闭㗎。咁驾驶时可以改行一个桥底，当然啦去到附近留意返警方同埋呢个临时路牌嘅指示，唔该晒各位。好啦，咁港岛区嘅车龙现时有冇短到呢？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呢灣仔運動場短咗少少啦。另外東區走廊落紅隧加埋落中環繼續枕住城市花園嗰邊。另外香港仔隧道過海同埋落灣仔呢兩邊車龍短返啲㗎啦，不過去到管道口無需要揀風㗎啦。另外西區方面，干諾道西天橋落返中環呢邊亦都短咗，咪去到臨時街停車場嗰邊㗎。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去到女童军总会，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油麻地停一场，二转一线就车多少少啦，咪例牌噶啦吓。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咧，呢边车龙都缩短翻去上桥位嗰度咯。不过呢个新界区狮隧同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只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啫。嗱，琴日就系道业石欣啊，喺前议员啊100岁生日啊吓，唉冇错啦，真系长命百岁啦。不过细个嘅时候打开电视啦，都会见到佢做议员嗰啲片段啦，系嘛，为基层啊争取下福利咁啦。咁啊特别系当年嗰啲贪污问题啊，当年嘅年代非常严重噶嘛吓，咁佢都帮到好多小市民手噶吓。咁啊去到90年代，咁有人就话佢啊立场啊靠向北京，唉点都好啦，咁啊小弟好欣赏啲帮穷人发声嘅人噶吓，唉保祝佢生日快乐啦吓。好啦，咁啊天气咁啊现时温度咧就29度嘅，咁啊相对湿度啊77%，咁啊空气污染指数咧一般监测站咧10至45啊，属于轻微至到中等，咁啊路边监测站咧就45至60，属于中等至到偏高噶。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咁啊大致天晴嘅，咁啊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咁日间天气就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1-2天咧，骤雨增多嘅，嗬啊系啊，问一问阿 Q 爷先，个头仲有冇事啊？有啲啊，啊听众关心你啊，哦查一下先啦，哦冇事啦， 原来而家我哋嘅公共医疗服务咧都几大，如果拆线几多钱咧？ 拆线啊，依真系唔知喎。 17蚊， 好大。我啱啱想讲100蚊，哦，17蚊， 100蚊就如果你唔系香港人咧，就100蚊。哦，咁入医院先100蚊。哦，咁啊几抵啊，17蚊。 都系抵啊！呀，呢啲嘢唔好贪抵啦，真系唔好再有。 我唔会贪抵，揼多次。 冇错，真系小心啲啊！ 注意身体啊！ 咁啊，最紧要啊，咁啊，冇再流血啊，咁啊，得闲啊 check check 啦，啊，有冇啲愉快嗰啲啦，啊，健康第一，最紧要。好，大家揸紧车都要谨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100 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心出發。 D 一百還聲於民。 小姐，你信唔信一见钟情啊？ 你边只眼见到先？ 左牙 睇过。 哎呀，哇，黑掹掹嘅，我睇唔到嘢啊！ 视网膜脱落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眼疾，如果不加以治理，病人很可能会失明。想知怎样及早预防和治疗方法，留意今日、听日开心快活人中午12点眼康精灵最高清环节，眼科专科刘子恩医生同你一一讲解。 喂，停电咋？ 哎呀，好惊啊！可唔可以去你屋企啊？ 十级自由风，六四烛光，维园直播，行公义，平反六四。 24年嚟，我都坚持有嚟参加。 为咗以前嗰啲学生， 香港系中国争取民主最先嘅地方嚟噶。 主持郑家富、吴志森，星期二黄昏6点开始，维园唐家入口设立 D100 维园直播中心，同大家行公义，一齐要求平反六四。 喺我未出世之前发生嘅事，会心同感受。 谂下谂下，有时个心好唔舒服，嗰啲眼泪咧都想流出嚟。 晚上8点 D100 联同 Show Red 全球直播六四维园烛光晚会。 妈妈，我没有过错。 D100让六四烛光全球照耀。 不死的勇气， 香港情怀好有感觉，我是 Ada 杜文慧。 You just call， 听啲经典嘅旧歌，可以带我哋跌翻落去回忆嘅甜蜜里边。 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 出色的歌词更加可以是人生的指标，生活的加油站。我们在听好歌的同时， 来日纵使千千阙歌， 亦都要为过往香港拥有一班出色的音乐人而感到骄傲。 星期一至三晚上8点到10点，香港情怀 好有感觉。我是 Ada 杜文慧。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在我来讲，做的事情一切都是帮埋工作有关系。 印象中廉署收过最贵重的礼物，是一个我相信价值可能是以很多万，我想超过10-20万，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礼物，一个巨大的屏风。 我们对于六四的参与者来说呢，从来没有把这个指望这个中共当局能够主动平反六四，从来不会期待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黎则粉、林毓华。监制：黄德全、周鹏。 9:37，我真系老眼昏花，我就睇戴起我嘅老花眼睇清楚咧。苹果日报有张相咧，就话内地嘅门户网站咧就刊登咗张咧系男子啊挡住呢个坦克车嘅相，我望下，所以立马我疑疑话真嘅咩？再睇清楚，叻睇得好靓嘅真系。 即系国内嘅人咧，即系每一年咧都用唔同嘅方法咧，就去即系。想呢、這個即係表示咧哀悼六四啊，咁佢諗好多計啊，咁今年咧就好似係利用呢個兒童節，即係內地六一兒童節啊，咁啊就係即係搞啲兒童嘅活動，咁啊砌 LEGO 啊，咁佢就砌咗一個即係人咧就對住咧一對坦克，咁啊大家都記得咧呢幅畫出名啦， 即係冇俾人哋冇人哋抽起嘅話， 其實過唔過關咧，我覺得有陣時咧就可能咧，即係所有負責監管嗰啲人咧，佢都係人嚟㗎嘛，佢都係良知啊。 咁同埋美術館喎，啲藝術品嚟㗎嘛， 放水咯，明唔明啊？因為會放水嘛。你都記得當年嚟講，如果唔係因為其實即係由黨，即係就算唔係普通市民啊，就算我諗係個國家機器裏邊啊，黨政軍啊。 那些人都同情學生，如果不是他們放水怎樣走出來， 是啊，走不到 的，沒可能 的嘛。當然呢，這個站在這個坦克面前拿著膠袋那個叫王維林，當日記得國家領導人被這個外國的傳媒訪問，問他那個是誰來的，他現在怎樣， 他有知名問他的都唔排除今年啦。 剛才爸爸，我唔 大家知道而家呢個就係國家主席嘅習近平咧，就喺呢個中美洲訪問。 係係 咁應該下個禮拜啱啱嗰六四之後啦。係，唔係今日禮拜，好似六月七號就去到。 係啊，今日禮拜 去到呢個美國。 係啊， 咁而家其實好似海外啲文明分子咧，都要求緊，好似都發動緊一啲行動啊，即係要求美國總統會見呢、這個。好像在加州好像三藩市加州見習近平的時候裏面呢就是即是提出呢即是關注呢、這個即是六四平反的問題。咁到時嚟講呢可能對呢、這個即是中共呢構成一種壓力。 我哋而家有位美國嘅聽眾又想同我哋講下呢個係本土派周先生，咁我哋先接通個電話先啦。周生。周生你好。 Hello, 是周生是。是啊。 早晨 。 你想讲下本土派是吧，讲啊，嗯，这个。 啊，纯粹就想讲讲呢本土派这个字似乎我觉得是在这一两年的里面是被陈云以及其支持者是骑劫了的。 是。 为什么我这样看呢，就是开始我们用本土这个字呢，我想是大概保卫皇后码头开始有本土力量的出现。是。 是 朱海迪啊、陳景輝啊、你嗰班人， 葉寶林哋係 本土論述有梁文道啊、馬家輝啊，佢哋開始用本土呢個字比較多。但係去到呢一年左右咧，本土呢個字開始係完全係被陳雲佢哋係使用咗之餘係完全騎劫咗佢嗰個用法嘅，我認為係。即係依家本土嚟講係完全等同咗係。香港自治，或者就同嗰班係定龍思琪畫上等號，或者就同排斥大陸人，或者係同港獨，甚至可能會有個等號出現咗。咁我覺得係有少少奇怪嘅現象出現咯。 咁其實都唔奇怪嘅，最主要就係過呢幾年咧，就因為嘅所謂中港融合裏面產生咗好多啲中港矛盾衝突嘅問題，即係即係譬如你個雙非問題啊、限奶問題啊，或者呢個所謂港人港地嘅問題啊，喺日常生活裏面咧，亦都因為而家呢個自由行咧個幅度擴到好大啊嘛，所以你其實而家香港見到嘅現象咧，即係譬如話你成日喺網上都見到咧，就係、是。影出啲大陸人啦，隨街小便大便啦，即係嘢啦，即係令到啦，即係呢啲即係所謂即係即係本土派咧，就係將呢種矛盾啦，就係突出咗啦，咁咪煽動咗一啲情緒，係咁咪覺得以為咧，就係你同呢個大陸完全區間咧，就可以維護到所謂本土嘅利益，咁所以變咗有少少係即係同原先。的當時來講話保育運動的本土派有個不同的睇法啦。咁最近其實佢哋其中一個人物啦，陳允中啊，即係都寫了一篇文咧，就將佢區分咗係土著派同埋呢個本土派啊嘛，即係認為嗰啲係強調自己合嗌嘅本土利益嗰啲啊，就屬於本即係土著派咁樣。 嗯， 係。 阿周生， 依家好難咁樣分， 係咁係，即係好難咁分嘅。 因為我咁樣講咧，因為我比較擔憂嘅係咩？即係你例如本土論述嗰班人，甚至係。例如土地正义联盟他们有本土研究社，那他们那班人如果他们继续用本土这个字的时候，会不会就被我们香港普罗的市民就会以为他们其实同陈文是等同一班人 呢？其实不是， 应该就不会的。 你讲的这些计论有趣的问题，因为为什么正如爱国这个字，即正如爱国这个字或者所有这些名词呢，其实很大程度上呢就是真的即是那个实践去决定的，即是其实你做啲咩嘢，或者即是所以变咗其他嘅即是原有本土派呢，如果佢唔想係俾人哋所谓骑劫咗啦，即是其实佢反而要自己要做多啲嘢，因为你嘅行动本身或者即係令到嗰个名词呢係先赋予佢实质嘅意义㗎嘛。喂，如果你完全唔做嘢㗎，咁人哋做嘢多过你㗎，或者人哋个声大过你㗎，咁就俾佢掩盖咗囉，即係咁解㗎，即等于好似爱国呢个名词里面其实亦都有一种斗争嚟嘅。即係譬如你呢個中共嘅當權派，咁佢哋自然有一套愛國嘅論述啦，係咪先？咁啊變咗佢咪即係所以搞到今天咧，即係啲人覺得愛國咧，其實嗰個語言變咗質啦，因為 你好容易就墮入咗個陷阱咁樣，所以變咗喺本土呢度，其實係需要，我覺得係個爭辯係啱嘅，因為點解咧？你係通過呢個爭辯咧，某個程度上係可以將啲嘢釐清到，因為點解咧？就算你講嘅陳雲嘅本土派啦，同嗰啲所謂自治派咧，其實你嚴格嚟講，如果你真係睇清咗嘅論述咧，係夾硬係拉埋一齊啫嘛，因為你有啲即係農師或者自治派咧，去到最尾其實就真係港獨嚟嘅啫嘛，即係但係。即係同阿陳文講嘅，即係解籍歸呢個歸華係有少少唔同噶嘛，因為其實即係你睇，雖然陳文裏面講嘅嘢有陣時係自身矛盾嘅，但係去到最尾咧，佢喺呢個即係佢都係認同呢個華夏文化，係咁都係某個意義上都係一種大中華派嚟嘅，其實都係。因为这个其实都不新鲜，为什么大家知道香港的历史在五六十年代里面，就是那班新儒家就是流落到来香港，他们一样是鼓吹就是重建中华文化，就是去救中国，就是同现在陈文噏的华文化救中国都是一样的，基本差不多。 周生想问你西雅图有没有这些六四的集会？ 有啊，你介不介意在这里 讲一下 讲一下，好啊好啊。喂 喂，讲啊， 周生。诶，系咪我哋嘅？ 因为断咗线， 线出现咗问题吓。一讲话六四有咩集会就即刻 即刻 线 嘅。唔紧要，如果搏翻嚟先，先再讲。不过我相信咧，即系杜润六四通翻嚟噶嘛。OK， 阿周生， 我哋今年请咗封崇德嚟做 演员。好， 系。咁系咯，咁可以。 即系你正日先做定系提早做嘅？ 嗯， 你系正日咧，定系会系？因为昨天呢我刚才和多伦多呢就他们是在星期日就做了这个集会。 哦这样。我们在星 期二。星期二正日啦正日啦。好。 即是都会在星期二的晚上即是个悼念活动的吗？ 是不是一个烛光晚会定怎样的？ 会有些人发言，我们都会有预备烛光。 是。集会的地点是西雅图哪个地点？ 华盛顿大学 ，OK， 大学， 康辛科 One O One， OK， 哦，即系室内噶咯， 啊， 系室内 ，OK， 好， 咁会唔会都会好多 其他嗰啲系咯，其他中国人可唔可以参加啊？定系净系大学生入到去噶？ 可以噶，所有人都可以嚟。 OK， 系，好，咁啊，多谢周生。 咁今年好，有封崇德嚟，可以讲一讲，可能回应下柴玲嘅， 系咯，佢宽恕咗呢个共产党嘅啫，你哋嗰边嘅同学多唔多？好似阿柴尼咁样讲法咧，系以一个宗教嘅理由啊，就系宽恕嘅敌人啫。 我谂冇乜人会有咁深刻，咁深入嘅神学思想。 好，咁啊，多谢周生，多谢晒。我哋另外听众啊，李先生就喺第二线啊，李先生你好， 早晨啊，系早晨啊 ，Q 爷林 啊，你好你好，系。 我想讲下外国啫嘛， 系好啊，有咩高见？ 我觉得大陆咧，即系学大部分人其实都唔爱国噶喎，而家 唔系啊， 点解咧？ 系 点解咧？因为我本身 即系你嘅观察啦，就系 我观察啦，我自己系即系一间中资公司嘅香港公司员工嚟嘅。 OK， 咁咧就 你唔系内地人啊？你本身系香港人，香港人， 我就。即係喺呢間公司做咗十幾年嘅，即係九七之前已經喺度做㗎啦。 即係你都認識好多內地人啊。 係啊，咁就發覺同佢哋講嘢咧，即係個個都好似係發錢寒咁嘅喎，即係咧冇做咩，即係個個即係高級嗰啲咧，就成日都係諗住即係嗰啲道德嗰啲嘢唔關我事㗎。係 係。 污染啊，有都係污染啦。係我攞夠錢跟住。我话会走噶啦，个个都系咁噶。啊，跟住低级嗰啲咧，就系即系个，即系以前啊，邓小平就话养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搞到个个阿猫阿狗咧，都系想富起来，用啲唔正当嘅手段啦，一拉关系啦，跟住又走佬咁样啦。咁有边个爱国啫？系咪先，大佬？即系唔好话全部啦，即系。13亿，我谂啊，15亿都系唔爱国啦，都顾住咁 样。所以咪喺内地点解？其实而家即系讲真，连个统治阶层啊，即系而家阿习近平上台都构思紧，究竟用乜嘢先可以沽翻民心？因为点解咧？文革以后啦，跟住开放改革啦，一切向前看啦，就令到咧成个大陆咧就冇晒道德规范啊嘛。咁所以呢一个共产党咧都唔再够胆再讲啲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嘅理想，因为冇人信，佢哋自己都唔信啦。所以变咗唯有咧。 就是想用民族主義用愛國這件事就箍住民心，但是在現實上呢，其實 你觀察啱啊，在內地啊，即係好多大陸人咧，連呢套都唔信啦。 嗯， 所以變咗咧，即係某個程度上，真係愛國咧，即係特別講喺而家呢個社會歷史事件裏邊咧，內地講愛國真係有維穩作用嘅目的。佢係想希望即係用呢、這個即係愛國呢樣嘢咧嚟，即係令到啲人即係維持一個假象，我哋呢個政權係為呢個國家服務啊。咁所以大家愛國咁，即係等於變相支持共產黨咯。嗱，所以解釋到點解丁而家丁子霖 咧，叫佢愛國就撐住呢個政權，咁佢可以揾多啲錢。 係啦，咪所以點解喺內地嘅即係譬如話真係認識中國嗰個政治現實裏邊咧，其實佢都反對愛國嘅口號，就因為呢個口號俾共產黨利用咗啊嘛。所以咪解釋到點解丁子霖。他都覺得是很蠢，即是這個支援會仲用這個口來去號召群眾，因為其實真的即是是國商，愛乜鬼嘢國，即是六四。 是啊，我即都有些內地同事後生的，其實就是咁咧，有時我就即係同佢講少少六四嗰啲嘢咁樣啦，跟住佢哋嘅睇法咧就係、是、喂六四。梗係鎮壓得啱啦，唔鎮壓得啱，咁我嗰度邊度可以維持到啊？呢個經濟發展啊，咁我邊度可以 實質係維持咗佢呢個執政嘅政權啫嘛， 真係。係啊係啊，點樣可以維持呢個執政政權啊？咁佢哋都係其實都係啲 既得利益者咯， 係 啊。 係啊，即係點樣即係喺佢嘅立場就係、是，喂，如果呢個政權唔係維持到啊，我哋呢啲既得利益者同埋。既得利益者的第二代啊，即是富二代、官二代啊，咁點樣可以攞多啲錢啊？點樣攞啲錢啊？就跟住攞完錢啊，即係俾人拉之前，我點樣走佬啊？咁樣啊？ 啊，咁即係啱啊！呢個真係。真系典型系屁股决定脑袋咯，即系咩立场咁啊，自然系咩想法噶，呢个好正常。 系啊，败坏晒噶啦，已经系。即系 李生，你咁样去同佢哋讲一啲你认识嘅系六四嘅实况，会唔会 同佢讲？ 担唔担心你自己嘅人身安全噶？ 冇，唔担心。 唔担心啊？ 最多咪俾人炒咯， 系 咪先？唔系，我有阵时 lunch 我忍到都同佢开啲 YouTube 嚟俾佢睇咧，即系冇乜感觉噶喎，你觉得系好正常啊？即系中国五千年都系咁噶啦，边度有暴动啊、内乱啊？边度有都要剿匪噶啦，都要咁样咁。年轻人嚟噶啫，我同你讲系即系20多岁嗰啲年轻人嚟噶，都 可能佢咧嗰啲片都系人哋捏造出嚟嘅，都唔定啊。即系可能系电影嘅片段嚟嘅， 咪 其一啦。有啲就算系真嗰啲都话我啊小龙 DNA 系咁噶啦，你唔好讲呢啲嘢啦。 小龙 DNA 即系承认自己小龙 DNA。 我话佢小龙 DNA 系咁噶啦，即系唔啱就要即系同佢有啲违背，同佢嗰个残暴政权有啲违背就要打下我噶啦，打赢咗打输咗咁你点样？败者为寇咁样系嘛啊，同埋咩开枪射低佢咪好咯？咁我政权真系可以维持啊嘛，我继续做官二代、富二代啊嘛，特权二代啊嘛，咁样噶，系啊。 咁喺香港有部分嘅即系本土派，尤其是嗰啲即系强调即系自治啊。即係覺得嚟講，即係個諗法都係差唔多一樣喎。佢都係其實都好自私嘅話，總之中國唔關我事啊，我咪中國人，你冇理佢，即係唔好唔得提 咗啊嘛， 一樣係啦。 咁樣你啲大陸咁多咁嘅同胞搞成咁樣，咁我自己都愛國，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睇中國歷史嘅，咁我自己都愛國嘅，咁啊講真係真心愛國嘅。咁但係見到內地啲同胞啲咁嘅品德搞成咁樣咧，係嘛價值觀扭曲得咁緊要咧，真係有時真係。都内心都觉得系唔想同佢哋拉上关系嘅，真系系啊，咁咪俾阿陈云嗰啲咪攞出嚟用咯，系咪先？系啊， 但系你嘅行动咧，譬如话同佢哋分享 YouTube 嗰啲片啊，同佢哋讲你认识嘅六四，实你都系想佢哋去知道个事实嘅真相啊嘛，系咪？ 系啊，我话即系嗰度其实系即系中国共产党咧，就一次可以自我完善嘅机会嚟嘅，就我同佢分析翻咁样，但系佢哋嗰啲咧就唔得噶啦，嗰啲官二代、富二代嗰啲咧。都系无药可救噶啦！就算我有阵时翻总公司咧， 我自己私人手机啲片咧，俾佢哋睇下咧，咁样咧，就算私人工即小职员都系咁讲噶，唉、 嗯， 唔好搞咁多嘢啦，俾、 嗯、 心机啲搵钱啊，边、 嗯、 个打通关系好过啦，咁、嗯、样系嘛，搵、嗯、够钱啊，九老咪个个都系咁样，十三亿人有十二亿都系咁样，系、嗯、嘛，阿猫阿狗都系谂住系搵钱，正常移民又好，总之系走啦，呢度污染好紧要噶， 基本上都系啲有钱人嘅，咁你根据嗰啲即系即係調查啊、統計，而家香港即係大陸嗰啲富人啦，係咪？有八成幾都係即係會將啲子女 有啲海外聯繫啦， 海外聯繫同埋準備移民啦，呢、這個事實嚟嘅。 好，咁 就算窮嗰啲都係諗住非法啊，偷渡去非洲打工啊，非法去偷渡去東歐嘅都唔少嘅，就算唔係富二代嗰啲仔嗰啲啦，窮嗰啲都係諗住走路。 但係佢哋偷渡啲好慘喎，俾嗰啲咁樣嘅係即係咧，啲人會係要佢，可能佢冇錢咧，就去到做苦工嘅，好慘嘅就係啫 嚇。係啦，即係咁樣啦，即係根本就個心都唔喺做。 所以呢啲事實咪即係證明咗而家即係共產黨。即系呢个奖，即系当政咗，即系咁多年啦，即系搞到虽然表面上 烂晒啦， 即系中国系咁富强啦，但系你国富民穷啊嘛，咪、即系证明即系成个政权嗰个基础，即系喺度动摇紧咯。 系， 好啊。咁你喺香港接触嗰啲香港嘅同事又点咧？有冇一样有啲咁嘅人又觉得话，唉，搵食紧要啊，讲咩六四啊，上咩街啊？ 咁我哋中资公司咧就。都系有一半到都系维稳啲嘅一个心态，都系即 系 好少好似我咁激进嘅，真系少数啊！我呢个系少数噶，真系 咁、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喎、真系啊！ 系啊， 好、 okay. 多谢你啫，多谢。啊，咁啊，佢带住个手机入边有啲咁样嘅反动嘅内容啊，真系要小心啲， 即系好似一路讲紧都嘟嘟嘟嘟， 系咯。 系咪有人 jam 咪条线咧？ 唔知呢个可能系咪佢嗰个系有啲卡系可能咁样样噶， 有另一位李生喺一线咧。 好， 李生。 早晨，主持，你好。其实呢排都有喺度谂关于六四嘅嘢，因为我自己有阵时都唔喺香港，好似头先嗰位李先生都系要喺国内度做嘢，咁就即系冇得话留意得好密切啲香港新闻啊，各样咁样样。咁啱啱好今朝我就喺度谂呢个问题嘅时候，谂咗一个。即係點講？平時以前冇諗過呢一點咯，就係即係依家好多建制派又好，即係啲保皇黨又好，佢哋嘅解釋咧，即係逢係六四隱形咗啊，或者佢哋唔點樣作答，都係話啊，因為呢個六四呢件事有好多不。即係唔清楚嘅因素啦，即係大家都未知嗰個事實究竟係點樣樣，冇人知道個真相實情係點樣樣。啊，咁但我會諗啦，如果你唔知道呢啲事實嘅真相啊實情，點解你可以捉咗嗰啲即係參與六四嘅學運人士啊文分子，但係又合理化咗呢一件事咧？即係點解未搞清楚件事可以？咁样去即係捉佢哋判佢哋坐监廿几年。 即係又话去颠覆国家 係咪？係呀係呀，即係等于如果你去返工，你个老细未搞清件事扣你人工，或者依家我哋话未搞清呀梁振英嗰啲僭建系点，我哋就不如捉咗佢先啦。 我未即係咪呢个维园论坛咪有个后生仔个肥仔系咪咪乱咁噏咯？佢无端端即系以为自己好醒，佢又话呢个无罪推定噶嘛嘛，即系我哋点可以证明啊？呢个中共有份屠杀啦之类，即系呢啲彻底系完全无知，即系好简单。而家即系中共 搞变啫， 讲话拉人咧，就系因为咧真系维稳啊嘛。佢就知道佢又你谂下一个拜一婆丁子霖系咪先？即系每年人哋六四。去悼念个仔，即系 咁都唔准嘅，真系离晒谱嘅，真系， 即系你怕得要死啊！咁就系因为即系佢惊，即系动荡啊嘛，惊人心，即系其实人心已经思变，即系佢唔想咧有任何星星之火咧都可以即系变成咧呢个即系燎原嘅大火啊嘛，即系咁简单咧，其实咁就系 连个互联网都停威嘅，真系离晒谱 啊！ 真系 系啊，其实即系说到底，应该都系心底里佢哋系好多即系惊恐咯，即系惊人哋，即系其实大陆最惊就系大家讲真相啫嘛。 唔系，所以咪咯，即系连邓小平嗰句说话都失灵啦。共产党是骂不倒的，而家人哋讲下，佢啲已经怕得要死啦，而家唔俾人讲， 骂不得咯。应该系唔 以俾人闹咯，即系，但系即系其实，即系只要我哋坚持个真相咯，即系我哋唔可以话即系一步一步退啊，或者甚至乎依家我哋讲话嗰啲口号有争拗嘅话，就自己乱咗阵脚，我都觉得即系好可惜一件事咯。 李先生，听你把声，你好年轻嘅啫，六四时候你几多岁啊？ 哦，六四我都几岁啊，八十后 啊，八十后。 嗰阵时有冇带你游行啊？你父母？ 哦呀，我嗰阵时冇，嗰阵时我独留家中， 独留家中啫， 成家出咗去游行。 okay, 不过太细啊！ 嗰阵时六四嘅时候，学校即系开麦，即系有一齐默哀咯。我记得应该系我人生中第一次默哀，嗰阵时都未系好清楚咩一回事。 系，但系冇反感噶吓，当时候做呢件事。 冇，我覺得冇反感啦。即係，但係即係當然，成個事情都係因為越嚟越大，越嚟越了解得多嗰陣時，先至覺得即係我哋唔可以即係冇咗，即係當好小事咁樣嚟睇咯。係咯，同sorry， 仲有一樣嘢啱講開，好似依家講電話咁添。即係我喺度諗，我好想香港人咧唔好將六四呢樣嘢變咗係一個潮流咯。即係唔好話每年六四出嚟就悼念一次。 呢應該唔係嘅，即係因為咁啊侮辱嗰啲參加者嗰個。 係 唔 係即 係？就連呢一代我都佢都知道自己其實做啲乜嘢，因為唔想忘記歷史裏邊其實係呢個悼念咧係其實有現實意義嘅。正即係如果唔係唔會咁多人參加嘅。 同埋呢件事唔系净我哋香港嘅事，系显示俾全世界嘅系华人、华裔知道，我哋仲系记得国家曾经发生嘅咁嘅惨事，真系系。 咁啊，时间都差唔多啦吓，即系好多谢呢个李生嘅电话。 好，听日又系你，娇姐， 得我，再见， 阿娇爷，拜拜。